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大量支持和帮助。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华盛顿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去年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美军基地发生的枪击案，当时开枪的21岁沙特阿拉伯军官和艾盖达恐怖组织有明显关联。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前要求苹果公司将沙特军官的手提电话解除手机密码被拒绝之后，最终自行成功解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从手提电话搜集的证据显示，男子并非单独发动十次的恐怖攻击，而是一项由也门阿盖达分支组织的负责人经多年策划的有预谋攻击。而沙特军官早在2015年和阿盖达组织开始接触，该名在基地接受飞行训练的沙特阿拉伯军人枪手在一个课室内开枪杀死三人，两名警员受伤，军人其后被赶到的警员开枪击毙。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其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雷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8公里；和茂州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4,597点，升9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53点，升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34，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5，人民币7.111，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68美元，卖出1,73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晨光第一次，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个普通话台加埋上嚟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即係好壞參半啦，有陣時短暫時間有陽光，不過有幾陣驟雨，咁啊正正常常啦。不過初時咧，局部地區又有雷暴，咁呢個就唔正常啦，要留意住啦嚇。而家2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9%，直播室入邊咧繼續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對你嚟講，屋企家到底是啲乜嘢咧？不知道大家有冇坐过船呢？坐船呢都会摇下摇下。以前嘅人呢更加可以话系非常之依靠灯塔，其实而家都系一样噶。其实屋企就好似坐船一样，遇到暴风雨，但系你会不断喺度揾呢一个嘅灯塔。在黑暗的时候，在暴风雨的时候，在你被海逼到摇摇欲坠的时候，其实灯塔就好像你的屋企一样，也都好像一点一点的光芒一样，它可以为你指引一个的方向，可以为你带来更加多不同明确的指示。今日你又有冇好好地爱惜呢一盏嘅灯塔呢？ 隔两代似不想到对话，孩儿最怕露宿爸爸暗沉妈妈，却庆幸活得不太差，对上亲又可放任下，人攰了哪管一切产生的变化，悠然地置身这个家，名和利亦可以淡化，就算泰山崩开了仍未觉可怕，每天爸爸妈妈在家总会念挂，时时和孩儿诉说真与假，记住记住吃亏只好去算吧，你听到吗？说声爸爸妈妈内心不要念挂，在孩儿童年时你已天天轰炸，想到就怕以后犯错请把我拾下，家会让我安心淡化，就算泰山崩开了仍未觉可怕，每天爸爸妈妈在家总会念挂，时时和孩儿诉说真与假，记住记住吃亏只好去算吧，你听到吗？ 说声爸爸妈妈，内心不要念挂，在孩儿童年时你已天天轰炸，想到就怕以后犯错，请打我十下。我最爱怕丑的爸爸，你要爱锡妈妈，知道吗？外面都不可怕，孩儿能招架。我知爸爸妈妈在家总会害怕，系成才是放弃这个家，怕又怕在某天这出嫁女儿不相归家。说声爸爸妈妈，内心不要害怕，在孩儿回来时即使风光身家，不会忘记两老在家，只等我念挂。 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的一家人。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哦，今天看到有些我们形容天气现象啊，个题竟然叫做霹雳金光罩，咩嚟嘅咧吓？其实大家都知道啦，行雷闪电就系一种嘅自然现象，好似而家咁啦。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道啦，局部地区啊有雷暴嘅今天嘅天气啊吓。夜晚咧漆黑一片嘅时间咧，当一道嘅闪电横过天空嘅时候，嘣一声，哇！唔好似以前啲人咧会觉得咧有龙啊。飞龙在天的感觉啦，咁我寻日咧亦都有见到咧喺晏昼嘅时间都见到咧，好似有啲闪电喺个天空嗰度咧都几多添啊，其实匪雷击中嘅情况咧，好多时咧啊，原来都可以避免嘅。嗱，雷暴发生咧就系当积雨云之内啊，佢嘅电荷积聚引致到咧就系云同埋地。嗰啲电位差达到一定嘅程度之后，就会产生咧云对地嘅放电情况啦，即系咧我哋见到嘅闪电现象。啊，当你见到闪电嘅时间，可能雷暴已经非常接近。由于闪电啊喺空中放电嘅通道啦，或者系温度啦，都会骤增，即系增多啦，令到空气嘅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咗冲击波，导致啊强烈嘅雷声，嘣嘣。在这个声波啊，从这个空气一般的情况底下传送的速度去到计算啦。简单啲嚟讲，若果睇到闪电三秒之后呢，有雷声嘅闪电一、二、三，嘣嘣，即系代表呢雷暴啊正在距离你大概呢就係一公里嘅位置啦。如果你正在处于空旷嘅地方，你有少少嘅时间可以避。因为都要睇翻啲云有几快嘅，咁如果你目测都估到佢大概啊时速几多嘅，咁你咪计到你有几多时间走咯，系咪？嗱，咁啊，记住啦，如果你系要不断走嘅，啊，唔可以咧就系逗留喺啲乜嘢地方咧，例如系树底或者系嗰啲大型嘅天线共杆下低啊。以前细个咧，我记得曾经咧有人话，哇，即系叫做行雷闪电咧，匿喺架树隔篱啦，个树咧就会帮你挡嘅咁样。个 concept 有少少错，其实系因为雷电咧，劈咗落棵树嗰度啫。你仲行咁近嗰度，系咪？咁所以咧系危险噶，千祈就唔好逗留喺树底或者一啲叫做譬如系大型嘅杠杆啊、各样嗰啲下低啊，因为雷电咧会倾向击中咧就系高嘅物体。如果企喺嗰啲嘅东西旁边嘅话咧，其实较容易系会被击中噶。好啦。都有啲叫做有关于闪电嘅迷思嘅喎，好啦，当我哋揸车嘅时间啊，去到郊外遇上闪电雷暴，嘣嘣，逗留喺车厢入边安唔安全嘅咧？嗱，遇上雷暴嘅时间，其实最安全当然咧就系匿喺室内啦。咁但系如果留喺车厢入边，其实只要闩晒啲门，闩晒啲窗，咁啊如果有外置嘅天线嘅话，啊将佢咧就系放下佢，即系放低嗰个嘅外置天线。避免咧就吸引呢啲闪电，其实亦都系方法之一嚟嘅。 因为就算车辆遭受到雷击啊，车身咧都可以咧就系啊充当住一个嘅好似屏障咁样，电流会通过车身同埋胎直接咧就引导落去地下入边，不会咧就通过咧就系车内嘅人嘅。咁啊，究竟系啲乜嘢原理呢？原来令到藏身喺一个金属壳之内，亦都可以安全嘅一个咧就叫做法拉第笼效应。哇！呢个到底系啲咩嚟嘅咧？呢个咧就系一个由金属或者良好导电体形成嘅一个嘅笼啊，即系好似嗰啲嘅好似铁笼咁样嘅笼。由一个咧就系英国嘅物理学家咧就系发现呢一种嘅现象，咁啊，所以咧就由佢嘅名字咧去到命名啦。咁所以啦，喺行雷闪电行车嘅时间，如果个车被闪电击中，咁啊由于呢一个效应，雷击嘅电流会通过车身嘅金属外壳传到去车轴，再通过咧就系湿咗嘅车胎，将呢啲嘅电咧带到去地面上边。咁所以喺出边揸车遇上行雷闪电，基本上匿喺个车厢入边咧系安全嘅。咁但系要留意，咁啊车咧俾雷击中之后啊，突然之间咧电压非常之高噶，可能咧会损坏车入边嘅电子仪器，特别系而家呢个年代嗰啲车咧，全部都系电子仪器嚟噶啦。咁啊，如果即系击中咗嘅话咧，可能会令到佢哋有不正常嘅情况嘅。咁啊，都系要安全啦吓。咁啊，记住啦，最好咧就将个车停喺路边啦，安全嘅位置，远离大树，远离栏杆，熄埋个引擎，咁啊，熄埋啲电子音响，闩晒啲窗，咁啊，唔好咧将只手咧就摸住啊个窗啊呢啲嘅位置，咁样咧就会安全得多噶啦。 无坚不摧，铁石般的心也尽碎，还没有崩溃的不是人。除非金刚化身，你说有多恨，才能撕得穿这盔甲，才揭露里面血肉正斗争。谁要画上裂痕，也可试试对我狠心。若要令我动容，我仅此心表遗憾，明天再哭，说我今天有事忙，连伤心也暂时备案，武装得不似有心肝，迟些再讲，说我不需要病床。如果忍眼泪如炼钢，强如我又要几多重创。一副不死身需要多死心，只合衬曾亦爱得凶狠，一指错而给他长了棍。据说有不幸，谁人也可得这盔甲，来隔绝爱恨，百毒也不侵。谁要画上裂痕，也可试试对我狠心。若要令我动容，我仅此心表遗憾。明天再哭，说我今天有事忙，连伤心也暂时备案，武装得不似有心肝，迟些再讲，说我不需要病状。如果因眼泪如炼钢，强如我又要几多重重。明天再哭，说我今天有 又要几多重创。 所以我哋嘅车身咧，就正如头先嗰个嘅题都系一样，原来系可以叫做霹雳金刚爪。谢霆锋，金刚。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清洁咧系我好中意咧做嘅一件嘅事情嚟嘅，执到好干净咧，个人就好开心啦。清洁呢一个嘅雪柜咧，都有好多好嘅方法。不过其实最好咧，原来就系将雪柜入边嘅全部攞晒出嚟，当然系咁样啦。要切断埋呢一个嘅电源，有啲人咧就中意咧，惊个雪柜底啊好多嘅尘嘅。咁如果你中意咧，就系特别因为厨房都有去水位嘛，攞水直接咧就过嘅时候咧，咁虽然有碌啦，咁但系咧其实都唔太建议，可以咧借住佢嘅碌咧，就将呢一个嘅雪柜咧就移开少少先，跟住先至咧就系吸尘。或者是完全移开之后才可以拿水洗，在这个的仲博住电或者就咁在这个雪柜底呢就切记去到呢就是将这个的水直接倒在这个的雪柜底那里清理啊。而且呢要去除污渍的话呢，咁当然呢亦都要有一啲嘅方法嘅，可以呢就是都是用返嗰啲小梳打粉开少少热水啦，咁啊十至十五分钟，咁就可以简单咁样去除咗咧呢一啲雪柜嘅一啲顽固嘅污渍，咁就有一个好干净嘅雪柜去到装住你啲好美味嘅食物噶啦。都系一啲小秘诀，就已经可以令到你哋嘅雪柜啊有不一样嘅冷冻感觉。啊，雪柜我仲发现咗少少迷思，其实虽然开同一个嘅度数。但只要你留意每一个雪柜的出风口的话，原来在不同的位置送菜所感受到的温度是会不一样的。 树木已孤单地驱寒，白雪的漂泊来期待你，缅怀你回乡的眼光，活在这冬天冰封感觉，缺少触觉，如何为你去促写我的感觉？站在雪靴的足迹里，雪花的飞絮如流泪，莫怪谁，这影子不要追。愿在我衣衫中的一角里，妄想思绪来寻觅你。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雪也许知道。当天我心碎，送你一瓣的雪花，再想想如何，唯系远远爱念绵绵，期望你愿留下。犹如心中的说话，能再偶遇吗？想如何，唯系远远爱念绵绵，期 季唔够冻嘅时候，可能 Leon 黎明帮到你，送你一反雪花，令到你个雪柜冻啲啦吓。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出边26度嘅气温，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显著做好，道琼斯指数升911点。新型肺炎疫苗测试数据结果令人鼓舞，加上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承诺，若果有需要，将会推出更多的货币措施刺激经济。道琼斯指数收市报24,597点，升91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2,953点，升9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9,234点，升220点。教育局表示，行政长官根据法例有权监管考评局的各项权力，包括考评局委员会成员任免、事务计划同开支预算审批，亦都可以因应认为对公众利益有影响的事项，向考评局发出涉及履行相关职能的一般指示。教育局又话，局方代表寻日出席考评局委员会会议，指委员讨论今年文凭试历史科卷一第二条考题的问题，以及现行议题同审题机制是否有需要改善之处。考评局话，有关考题的废存涉及因素较多，需要详细探讨处理方案，作出审慎和适当的安排，如果有定案将会尽快公布。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华盛顿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去年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美军基地发生的枪击案，当时开枪的21岁沙特阿拉伯军官同阿蓋達恐怖組織有明顯關聯。美國聯邦調查局早前要求蘋果公司將沙特軍官的手提電話解除手機密碼被拒絕之後，最終自行成功解鎖。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表示，從手提電話搜集的證據顯示，男子並非單獨發動四次的恐怖襲擊，而是一項由也門阿蓋達分支組織的負責人經多年策劃的有預謀攻擊。而沙特軍官早在2015年同阿蓋達組織開始接觸，該名在基地接受飛行訓練的沙特阿拉伯軍人槍手在一個課室內開槍殺死3人，兩名警員受傷，軍人其後被趕到的警員開槍擊斃。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就对抗新型肺炎疫情、叙利亚和利比亚等的问题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相关机构将会继续就治疗新型肺炎患者和研发疫苗等展开合作。另外，双方就叙利亚局势交换意见，表示愿意加强合作，落实两国就叙利亚伊德里卜衝突降級區停火問題達成的協議。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微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氣持續不穩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而家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和雇员栽培训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 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神圣罗马帝国此世凌人，血腥屠杀新教徒城镇，民不聊生。帝国皇帝更乘胜追击，除了颁布归还教产斥令之余，仲想同法国达成和平协议，以巩固自己的势力。究竟法国会不会欣然接受，亦或另谋对策去扭转当时的局势呢？三十年战争之权力，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拳头陪住你哋。今日嚟到2020年嘅5月19日啦，吓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农历咧就系4月嘅27嚟嘅，好揭。我哋好多时咧去超级市场嘅时候，都会见到好多咧就系过度包装嘅问题。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咧就公布咗一个香港连锁超市走数评级嘅报告。哎呀，出报告啦，有评分啦！他们就为本港七大集团旗下的超市派成绩表，发现所有超市在走数的表现都是肥佬的，即是全部都不合格啦。报告指他们很多都是着重减轻部分产品的即弃塑胶包装重量，他们亦都批评是治标不治本，以及就走歪路，亦都未落实具体一个就是创新走数的政策，走数的资讯透明度低，促请就超市龙头集团他们可以就是给点心机继续努力，带领着业界就希望可以真走到就是一个走数的世界。今次的报告对象亦都有多个的涵盖着多个的超市的连锁店，基本上市面上的都会有的。评分的准则呢包括咧就系走数政策啦、减数嘅措施、咁啊倡议以及咧就创新同埋资讯透明，仲会咧就按照住超市嘅公开资料，包括咧就系官方嘅网站啊、年报同埋媒体嘅报道等等，仲有啊咁啊以及咧就系环保团体上年8月啊向超级市场品牌管理层发出嘅问卷，综合嘅一个检视表现评分嚟嘅。不同的公司或者不同的集团呢，他们都有就是逐一讲到他们的问题在什么的。那我们呢就概括地去到望一望。调查发现亦都就是有团体有集团呢，他们说到虽然已经制定了内部员工就使用包装的指引，店入面停止提供就即弃塑胶餐具，同埋就停售一啲含微塑胶嘅冲洗性产品，亦都研究如何减少部分蔬果嘅包装。咁但係好多都係治标不治本嘅方案嚟㗎，冇提出整体减少即弃塑胶嘅使用量计划，亦都係没有鼓励呢就係啲叫做顾客自带呢一个嘅容器优惠。他们说到了即是减那些叫做塑胶了，其实呢无论几咁轻几咁微小，他们都是胶，如果只是着重呢就是减轻那个胶的重量的话呢，其实是走歪路的。好啦，有啲嘅超级市场呢佢哋就新增咗一个叫做裸卖补充站，咁我觉得呢是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呢好多时呢譬如係个教育问题呀，未能够全面提醒呢就係一啲嘅顾客啦，嗰啲使用嘅方法呀，集团自己本身亦都冇嗰啲叫做走数时间表同埋目标，或者呢就係嗰个嘅塑胶使用量呢亦都係冇一个嘅数字喺度，冇明確嘅数字，咁令到呢统计上面亦都係难以统计呀。 我哋现行嘅生活入面呢，好多都已经呢就係会自备购物袋啦。我哋可唔可以再行多几步啊？除咗係我哋自己再准备啲譬如去餐厅，去嗰啲快餐食饭，自己准备餐具之外，可能超市呢都要再諗多啲计仔，点样喺包装上面再减多啲先至得啦。只要一人再行多一步，环保呢就会再行多一大步㗎啦。 望那些少年是那么自然，快叫黑暗都给盖掩，像每刻带着线总释出光线，仍够灿烂美满，就算一手变天，大概对快乐未了解，而我太顽固，要识穿美梦变坏，难道当成常态，让那世道变坏，叫我们始终败，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梦起眼，背向恶报便满足，囚禁于天空，反给快乐约束，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承受痛。佛理可倒背，论爱更自由，却嫌笑话止于鼻口，凡看穿世事，不找出故旧，放任躁动灵魂落在背后，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蒙起眼，背向恶报便满足，囚禁于天空，反给快乐约束，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承受痛。变化间你的开心永不变，有如梦回中的欺骗，分秒过人生快过故事，时时烟香，大点悲哀先知怎可幸福，曾欢笑曾心痛，你我故事亦类同，曾置身低谷可不会是结束，即使伤痛风从每点悲哀找一刻的幸福，无伤再蒙起眼，背向恶号扮满足，囚禁于天空反给快乐约束，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承受痛。Oh, oh, oh, oh, yeah, yeah, yeah. 不甘心于自放，只需一些笑声，用掉一声声痛哭。 林奕匡的作品 《 物之哀》，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嚟到星期二朝头早，职场 KOL 咁啊，电话侧边啊，有嚟自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嘅 Vince 喺度。早晨啊 ，Vince。 早晨， 工作嘅嘢咧就工拣人，有阵时系人拣工，咁啊老板都一样，老板咧就会拣啲出色嘅员工去到帮下手啦，咁有啲就算我咁讲啦，唔系好出色嘅员工咧，咁其实都系要留喺度帮下手嘅，唔系话唔出色就炒咗佢噶嘛，咁啊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重要嘅一个伙伴喺度咧去帮手咧，咁啊工作先至会做得好嘅。好啦，今日朝头早想问下 Vince， 其实老板拣人去到用嘅时候有冇啲？ 啊特別嘅見微知著做得好嘅老闆，會特別咧就啊中意用呢一類型嘅員工，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嘅情況出現嘅咧？ 其實有的，你記不記得呢，我們之前曾經一段時間講過即是潛能即是 potential 呢一樣東西呢，你記不記得做領袖呢其實都有它的 potential，有些人有些特質的 potential 呢都可以被公司或者老闆看到你有沒有作為領袖的一些 potential。 是 是是， 其實有很多位可以看的。那其實第一樣東西我通常會看些什麼呢，幾樣東西、問一下你，我之前記得問過你，你覺得領袖有些什麼 的 potential， 有些什麼細微的地方你會覺得他是他做大人那個就可以了。 決策要英明啦，而且要快啦，仲有好虛無縹緲嘅一樣嘢，我覺得做領袖一定要係有少少嘅魅力嘅。有啲人咧，你行出嚟，你發覺其實佢嗰個思想咧，自己都混沌啊，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點。我諗呢個咧，唔係一個做領袖嘅風範嚟嘅。有陣時做領袖出嚟，可能每一件事咧，真係要決策得好快，而且俾人嘅感覺咧，好有信心嘅，受人尊重嘅，翩翩君子嘅。我諗呢啲都係做領袖嘅一啲最基本嘅條件咯。 是啊，你讲话出嚟嗰个 charm 咧，讲得啱啊！即系走出嚟第一样嘢咧，唔好话气势，但其实你睇到咧，当事人有冇一个叫承担，或者都话承担责任感同承担，即系你走出嚟，呢啲 A 字博一见到你一出嚟就乜都射，其实冇可能俾到佢做到个领袖啦，系嘛？即系乜都射晒俾啲细嘅。咁啊，第一样嘢我哋都会，其中一样会睇就系究竟即系你自己有冇一个承担或者责任感咧？嗱，其实好紧要嘅，因为如果你有承担有责任感嘅咧，其实有一样嘢即系公司有一个任务指派咗俾你。咁如果你有承担，你有责任感嘅话咧，你系会毫不猶豫用盡你所有嘅力量咧，去做好成件事。就算咧你唔係自己一個做，因為其實都講緊可能件事好大，因為你通常會用到自己有條 team 啦，你個嗰個嘅資源就係你有條 team， 你點樣去用咧？因為講緊就算你做唔做得好，你可以射，其實你射咗問題咧，你唔代表件事會做得好。但如果你係有嗰個承擔或者責任感咧，你係會確保做得好。 嗯， 咁呢一樣嘢好緊要。 嗯，其實咧作為領袖咧，如果即係雖然話風采啊、魅力呢啲咧，即係虛無縹緲嘅，會唔會有啲端倪都喺老闆眼中見到呢一個人喺呢一方面係特別出眾啊，做得到嘅話，又會呢一方面又會加到分咁樣嘅咧？ 其實頭先你有講到嘅，即係譬如講緊做決斷啦，即係做決策嘅時候啦。但就算做決策咧，我哋都會睇幾樣嘢嘅。第一咧就係、是、即係嗰個人個心地，我成日都話，喂，講緊做營商環境啫，都要睇心地嘅。其實真係睇心地好緊要嘅。首先第一，因為而家越嚟越多公司喺度講緊咧，係咪即係合乎道德準則？ 準則係咪踩低人抬高自己嗰隻風格啊？定還是會不如我哋一齊 win win 啦咁樣？ 係啦，嗱，即係你講緊踩低人嗰啲咧，其實已經係啲好。好低端， 好低端嘅，好多年前嗰啲方法， 即系啦，嗱，佢可能喺佢个细细嘅堂仔度咧，可以做到个山寨王，冇问题嘅。但你再走出去咧，其实唔 work 噶啦呢个方法。即系其实讲紧系咪合乎？因为其实或者唔实唔实升得到，或者可唔可以维持长久？其实最后呢啲嘢咧，你冇得呃嘅。 系啊， 你做你嗰个牌匾，你个牌匾做得好唔好？你嗰个嘅 good， 你嗰、那个即系招牌，你打唔打得靓自己嘅招牌？其实咧，你可能。你自我感覺良好，但其實周圍啲人咧已經知道你係黑心啊、無良啊， 看在眼裡啦，係咪先？自己唔進步，純粹整死人，諗住做毒屎嗰啲，唔得㗎啦！而家 冇唔得，真係唔得嘅。而家即係講緊嗰個資訊流通咁發達啦， 係啊， 你其實好多時咧，你即係一時，我當你老闆唔出聲咧，真係可能暫時有暫時嘅利用價值，但係其實咧，最後公司係咪去到嗰啲位置，其實好視乎咧，因為你所有一啲唔合乎道德準則嘅決定咧，最后呢其实叫做受害是公司本身的。 啱啊，系啊，都是受害自己啊呢、这 个。系啦，即系可能当事人佢会自我感觉良好，但系如果作为即系叫做公司最高领导层咧，其实佢一定会系拣。即係有呢一班揀呢一班人去領導公司嘅，可能佢由響中層 OK， 咁但係去到領導層，即係變咗呢個人咧，佢冇可能冇能力會再走上去，因為佢個心地唔好。嗱，講心地除咗公司之外咧，佢心地唔好咧，點樣去領導佢自己下邊啲人咧？係咪人生好緊要？即係你想打一份工，你都想跟個好老細噶嘛？我之前啊，你講過點解同事會走啊？點解個員工要走？就算根據一啲嘅即係市場，即係一啲叫做 survey 嘅問卷，即係好多時咧。一个人要走咧，都系因为个老板嘅。咁啊，所以咧，个老板心地好唔好啦？点样去叫做 提携佢嘅下属咧，好紧要嘅，唔系净系为自己嘅。咁所以当中有少少睇到个承担啦，佢会唔会提携？嗱，咁就算可能一个人未上到嗰个位做领袖，但系如果佢系一个心地好，佢系肯去帮同事，一齐去做好份嘢，即系点讲 ，win win win， 最好就大家一齐成长嘅， 系啦， 系啦。呢啲位就係絕對睇到嘅，即係呢啲係叫做無私啦、希望大家做得好，然後就幫到公司。其實呢一啲咁嘅情況唔可以話好偉大，即係唔好講到諗到好偉大，好細好細嘅嘢。譬如我同事佢有啲軟件上佢真係唔係好熟，但其實講緊我 teamwork， 我等埋佢可能講五分鐘十分鐘，我教佢少少嘅嘢，或者就算我唔使親自教佢嘅，我 send 條 link 俾佢，你自己睇下啦。其實啲好嘢好有用，幫到你。其實已經呢啲舉動咧，其實老細睇到咧知嘅，因為你幫到同事。 嗯， 咁呢啲咧係你點樣？作为当你作为即系之后啦，你做经理，咁其实我唔系你经理，我唔系佢上司，都咁帮同事，咁其实变咗呢一样嘢，呢啲少少嘅行为，其实都会俾个老板见到，其实呢个人咧，佢可以有继续叫做，因为其实讲紧要做领袖咧，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嘅重要元素，点样睇佢唔同咧，就系、喺人。點樣去叫做去叫所謂嘅 people management 啊？點樣去管理下屬呢樣嘢係最大嗰個嘅分差。佢點樣去睇到一個人可唔可以做到一個人嘅領導？ 哦，如果咧有嗰啲譬如創意思維呢類算唔算咧？又係具備咗一啲領導嘅條件咧？ 未必噶，但又重要咯。即係如果你想成日講領導咧，係同人有關嘅，因為佢即係有啲點咧，之前講過咧，佢唔使叻噶，佢最緊要佢識得用人啊。咁變咗咧，你話佢咪即係佢可以有創新嘅思維都重要嘅，因為佢可以其中一個即係叫做 input 啦，佢點樣俾同事新嘅方向點樣去做嘢啦。但係其實佢最重要咧，佢係識得睇人，點樣睇每一個同事嘅特質，唔係睇佢唔好嘅地方都要，但係點樣去查從佢即係叫做做得唔夠好嘅地方，點樣去幫佢補啦，點樣幫佢做得更加好啦。然後有一啲同事每一個人特別嘅地方，再加以去叫做培訓啦，再加以提攜，令到個同事喺嗰一方面做得更加好，咁先至係可以令到個團隊係不停喺度增加，即係佢叫做 add value 啊，叫做增值啊，咁呢個先緊要。 系嗱，咁我哋点样可以判断到一个人咧？有冇呢个叫做将才啊？即系我哋成日话兵法入边有个将才嘅叫做 potential 咧，系咪又睇下佢平时做嘅决定英唔英明、准唔准确？即系个错误，即系出错机会高唔高、低唔低？系咪决定到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佢系咪一个好嘅领袖咧？ 其实是的，即是当然啦，如果他做得快，即是他首先他决断啦，即是不是很优柔寡断啊，要问这个问那个。其实问人都是，即是问人都应该，如果他很决断但又不听人讲呢，又是大件事的、哦。即是如果他好，我们这叫做即是他不肯愿意去听他下属的意见呢，都是有少少危机的。 那些叫野蛮啦，那些就开始。 是啊，同埋呢，因为如果作为团队呢，其实佢講過啦，佢未必係最叻嗰、那個，或者喺嗰個方向佢最叻。每一樣嘢都會有唔同叻嘅地方，成日都講係用人。但係佢會唔會即係佢叫做領導？佢一個大方向之餘，佢可以識得去聆聽下屬其中一樣嘢。咁變咗呢一樣嘢咧，就算佢決斷都好，我哋同一時間冇唔可以缺少嘅，就係佢都會虛心去聆聽。 这个都是关键。我记得呢，即是以前呢兵法时候睇过一啲，有啲叫帅才啦，元帅个帅，有啲叫将才啦，有啲就可能是普通啲咁样讲啦。一个人呢真係要睇下佢有冇领袖嘅风采呢，唔係淨係睇佢聪唔聪明。嗱，举个例子，好似譬如三国演义咁啊，刘备佢未必系最叻嘅。但是他是一个领袖，他懂得去用一些叻的人，譬如他找诸葛亮帮他出谋献策，他又找关羽张飞帮他打仗这样。 那 他将一些啱的人呢，能够适当地放在一些啱的位置呢，其实这个都是做上司具备的条件之一来的。 是啊，冇錯啊。同埋呢，如果就算即係我睇到一個人啦，佢如果佢每一件事你講話決策，佢平時佢自己做嘅決策，即係叫做決斷啦、準確啦。另外一樣嘢呢，就係睇佢價值，即係我講話心底。另外一樣成日同心底有關，就係佢價值觀。佢嘅價值觀同公司係咪同步嘅呢？呢個都非常之緊要。因為講緊公司有個叫做大方向，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公司有個叫做大方向啦，然後就靠住下面嘅領導點樣去再將個團隊拉向同一個公司一个方向咁样去，即系变成成功啦。咁变咗每一个嘅领导，佢就要好靠下边嘅领导，咁样系咪同公司嘅价值系同步啦？ 咁大家要留意住啊，咁喺老板揾一个咧叫做可以提拔嘅人，或者可以俾佢管理一 group 小人开始慢慢成为咗一个将才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啲必备嘅条件喺度嘅。咁如果你谂住有一个好嘅晋升嘅，不妨啊先修身齐家啊，慢慢逐步逐步去咧，咁相信咧就无往而不利啦。今日朝早唔该晒 Vincent， 唔该晒你，俾咗好多 tips 我哋，拜拜。一份工咧，系同其他人一起同行，同人一起行啊，大家互相帮忙，先可以令到你哋手头上嘅计划业绩做得好嘅。与人同行，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中。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那人，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仍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哭出眼泪。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感。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 作品与人同行，佢系邓小巧嘅全新作品。真系温你二十六度，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啦。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想呃我冇咁易。 Cover 今次的新歌叫做《无力感》，但不要被这个歌名呃到你，以为是一首伤春悲秋的歌。相反，歌曲是讲紧经历低潮变化之后重新振作向前，蓄势待发。 谁有过对立与遮掩，磨到了这晚夜抗争，如今一体生死自于一线，独自活着未能自处。 作曲监制都是陈晓威，填词有 T-Rex， 编曲是陈晓威加上 T-Ma。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季军歌曲许廷铿无力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No， 今年六月至八月的资深雇员人数不能少于今年三月的雇员人数，工资补贴金额必须全数用于雇员工资。如果雇主被发现雇员人数少于三月，当局公布计算罚款方程式。政府简介的时候提及的两个例子，罚款金额都少于补贴总额的一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不认为雇主会以小博大。获委聘为计划代理人的罗冰涵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表示，会抽选部分申请作审核，有需要的时候会到公司了解。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本周雨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考下你，十八区入边边一区面积最大啊？ 离岛区。 正确。咁边一区最早发展呢？ 我唔熟历史、啊。 咁渣噶，中西区啊！趁仲未复课，快啲上香港电台点点风物情网站恶补下啦！最新嘅城市腹地中西区，收集港台节目同珍贵照片，仲有口述历史，介绍水坑口街、大会堂同海美街呢啲景点添啊！ 仲有得上载旧相分享俾大家噶噃，翻去睇下阿爷有冇旧相先。 点点风物情，你嘅网上博物馆。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7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9%啊。最近咧都有好多人咧，即系见到康文署嗰啲运动场咧咪开翻嘅，咁啊局部开翻啦，因为都有个人数限制嘅。咁但系都出现咗一个问题咧，就都见到啲传媒喺度讲噶啦，就话到换衫啊或者冲凉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好贴心嘅，就为咗防止大家嗰啲飞沫传播啊，咁啊有晒围板喺度噶嘛。 即系梅花间竹咁样。 咁个私隐度咪高咗咯？ 私隐度系高咗嘅，但系因为私隐度太高，譬如我可能我喺呢一度摆低换衫，跟住我就转头去咗冲凉嘅咁样。咁我反而睇唔到我自己啲財物，咁變咗咧都有啲叫做可唔可以叫更衣室老鼠咁，即係小偷咁出咗出嚟咧，就劫即係叫做搶奪咗人哋，劫去咗人哋嘅財物啦。咁有嘅呢啲事情，咁都發生咗，咁係當然係不幸嘅事啦。但係有好多人就喺度諗啦，啊，其實嗰啲圍板有冇用咧？咁樣佢話都有啲聲音就係話，其實呢個更衣室入邊都已經戴曬口罩啦，咁樣咁啊，其實如果戴咗口罩，係咪啲圍板又唔使要？咁我哋又可以睇翻自己啲財物咧。有啲人又話應該將自己財物咧盡量更新，跟住咧就譬如你要去淋浴嘅，咁咧就喺翻都係將啲財物搬嚟搬去，盡量令到自己隻眼咧係可以睇到自己嘅財物。咁都係無論乜嘢方法都好啦，都係提醒住我哋咧要成日時刻望住自己啲財物。即係呢個時候，我就會有陣時候我都會諗啦。譬如其中一個 case 在沙田的運動場嗰度唔見咗財物啦，都差不多成冇咗，即係報道翻就係話有成差唔多7000蚊咁樣。 哇！帶咁多錢去游水？ 咁估計財物啊嘛，估計可能都係包括埋譬如電話咁樣。咁可能有陣時候會覺得都係要盡量更新，無論你個電話可唔可以淋水都好，你可能都要買翻一個套咧防水嘅，令到你去洗手間去任何地方嘅時候咧。佢就可以陪住你，你就可以拎住佢，即係令到所有財物望住更新嘅時候就比較順少，容易咧就係唔見咯。咁亦都係依樣嘢就唔好引人犯罪咁樣咯，係咪？ 但係咧，我自己以前嘅經驗咧，就係無論我去即係運動場好啦，或者係游泳池好啦，我都會中意租佢哋啲 locker 咯。即係如果真係話譬如我到手錶啊，或者手機啊、銀包咧，我一定就係擺 locker 咯。所謂更新嘅只係一條大毛巾啊，或者一啲可能你需要用嘅球拍啊，或者系一啲游泳嘅工具啊等等，咁其他嘢咧，我又真系唔会拎出嚟，即系跟住我周围走咯。 可能就系因为啲人咧谂住冲凉，即系已经有 locker 啦，可能换衫嗰一刻咧 就拎埋出嚟啦， 拎咗出嚟啦，咁佢就有嗰啲屏风咁样阻隔住嘛，就系嗰啲咁少嘅位咧，就俾人有机可乘，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啊，因为我自己咧就无论系去边度都好啦，我都系。我有少少嗰只富老懶嚟嘅，我成日抱住個心態咧、就是， 好信任大家係嘛？ 係啦，香港個個都好人嚟嘅咁樣，不過我都好彩就係因為可能真係好彩啦，運氣好啦，就暫時嚟講都冇試過唔見嘢。咁如果你話我自己平時戶外活動嘅，咁就又未必使用到康文署嗰啲核下嘅運動設施咧，咁我啲嘢都會盡量更新，即係諗辦法。绑喺个身上面， 系啊，有时系啊，即系或者将佢咧绑一啲好特别嘅绳结啦，即系就算如果人哋真系要去攞嘅时候咧，都要用一啲时间先解得翻你个包包。但系你知道有啲绳结咧系绑嗰个人咧就可能一下或者两下咧就可以用你自己掹嗰个力咧或者啱嘅方向咧就可以解翻个袋嘅结噶嘛。咁但系如果咧唔识得解你嗰个绳结嘅人咧，可能一掹错一步咧，你嗰个咧就变成一个死裂啦。 哦，系啊， 系啊，咁你可以用下呢啲方法咯，又或者咧可能你真系运动嘅时候。以前可能有好多人咧就唔中意带嗰啲运动索袋啊，所谓运动索袋咧，好似啲小学生嗰啲小背囊咁咧，两边嘅绳可以孭住喺身嘅。 系啊系啊系啊， 大人就唔中意带呢一啲嘅袋啊嘛。 因为孭到个膊头好辛苦啊。 系啦，但系其实咧呢啲时候咧，亦都不妨可以带过呢啲袋啦。咁佢有两边嘅长肩带嘅绳咧，你就可以攞嚟好似我头先讲啦，绑一啲特别嘅结。 哦。 咁然后咧就可能绑喺，譬如你更衣室，我当你系冲凉咁样啦。咁你通常浴帘嗰度咪有条柱嘅。咁你又可以喺嗰度绑住。咁你叫做係睇得到啦，又唔會淋濕啦，因為綁得高啲啦。咁睇下會唔會可以用呢啲小方法去幫到自己咧，盡量係眼見到自己嘅財物咯。咁亦都自己放心啲咧，亦都唔會引人犯罪啦，即係唔好擺得咁開。 冇錯啦，咁啊盡量唔好俾人睇到，咁又唔使引人犯罪，自己又唔使唔見嘢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时间嚟到朝早7:12嘅时间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Didi， 早晨两位， 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几好咁，都提一提呢啲爆水管啫吓，咁啊早前噶啦，黄大仙道沙田坳道交界啦，咁而家黄大仙道同埋沙田坳道交界咧，有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经过咧就要小心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开始车多少少，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咧比较车多嘅啫，就系咁啦。 Didi 有冇即系去利用嗰啲康文署嘅设施啊，即系更衣室啊，或者打完波之后会唔会去嗰度淋浴下咁样？即系又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成日望住自己啲财物会好啲咧？ 嗱，因为我自己净系中意打羽毛球同埋游水咧，我屋企楼下都有噶，咁所以我就带大财物，咁就着背心啊、短裤拖鞋咁落嚟下低游水、打羽毛球啊都得嘅。 哦，咁啊最安全 咯。 系啊， 咁但系其实好似你咁讲咯，都系小心啲财物咯。如果我去公众嘅海滩就唔系啦，我一定会揾个朋友咧。睇住嘅， 系、啊， 系啦、 啊，啱啊！ 一系就你游，一系就我游，我就唔系好放心啦，将啲嘢摆晒喺度嘅。 系系、都系啊吓，咁啊特别系海滩，成日都话沙滩老鼠，沙滩老鼠啊嘛， 安全啲咯。 系啊，唔系净系沙滩先有老鼠嘛， 小白唔系好似你咁谂嘅，香港全部都好人。 我有阵时都太负老懒理，好似我，譬如我记得上年咧，咁去海滩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有摆晒啲嘢喺度，跟住自己行开行埋咁样，我冇俾人偷嘢，好彩啊，但我俾人闹咯。 应该系太太系嘛？你男仔真系啊，真系大意，我觉得，我真系会好担心噶会。 系有呢方面系大意咗啲嘅，自己都要小心啲咯。 系啦，不过最好就好似你咁讲咯，香港全部系好人啦。 咁啊最好啦， 最好啦。 好，唔该晒 Didi。咁啊，另外咧就系天气。天气方面咧，重要咧就系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早上咧，呢一刻嚟讲咧，喂，又天气几好喎、啊。 吓、 啊， 系嘛？ 系啊，琴日真系差啦。咁大家都知道有啲黄雨啊，咁啊黄色暴雨警告咧，都琴日嘅时候都落雨落得好大吓。 系啊，寻日晏昼嗰阵时先犀利。 系啊。 系啊，但系依家咧又好、啊，都几好。嗱，第一点解为之好咧，就系有阳光啦、啊。第二咧，能见度好高啦、啊。第三咧，直情咧就因为我琴晚都有啲雨落过啦。咁、我今朝起身咧都唔至于超级热啊。喺太阳出咗嚟之后，咁啊为之好天气噶啦。咁啊你即系有啲风咁啊，唔使担遮咁啊。望嘢望得到咁啊，算系咁噶。咁啊，唔知个好天气可唔可以带俾你一个好啲嘅心情啦，迎接星期二啦。不过都系嗰句啦，琴日都系咁啊，好飘忽啊，变幻莫测啊。依家啲天气， 即 系 点 知咧？依家咧可能超级好天啦，过一两个钟头咧，可能啊就要咧要担遮啊，甚至乎咧喂行晒雷咁样。因为其实睇翻天文台嗰个天气预测咧，今日天气咧。suppose 即系预计系差差地喎，系咪啊，小白？我想问下。 系啊，今日都系一般啦，即系又话到有有阳光啦，有雨啦，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其实讲晒嘅， 真系好复杂啊个心情。 玩晒啦，讲咗俾你听。喂，有阳光仲唔仲啊仲啊仲啊？喂，咁有雷雨仲唔仲啊仲啊 仲 啊 仲啊仲啊？ 咁啊，局部地区有骤雨仲唔仲啊 仲啊仲啊仲啊？ 咁啊，佢讲咗，咁真系发生咁啊。佢真系噏中咗嘅咁样， 系咯，系啊， 系啊， 无他嘅，咁个天气真系咁啊嘛， 系咯， 系 咯，系啦，咁啊，如果可以就依家心机旁边你早少少出门口啦，依家系气嚟嘅，咁你话喂未得，未洗头，未换衫，咁样冇计啦，就要迟少少啦，好啦，系咪？ 系，咁啊，赶时间嘅朋友就要留意住呢一个时间啦，系咪？好啦，唔该晒，咁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啊，再吓一齐睇下啲体育消息啦，好唔好啊？好，咁啊，唔该晒你啦吓，喂，唔见咗人啦，佢突然之间， 好得意啊， 唔好理啦。 虽然咧天气好清啊，但系条电话线唔系几清。 实啦实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嘣嘣声。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微风嘅。展望啊，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咧系不稳定噶，间中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咧。好奇怪嘅，你戴縮骨遮咧係好似安全啲， 係， 但係太大雨你又發覺個遮又唔係好擋到， 所以太大雨我會唔行住咯。 喂，我就係想講啦， 係咪啊？ 你呢個方法反而係啱啊， 梗係啦，我又唔想戴長遮，因為 你見而家啲天氣咧，其實包羅萬有嘛，咁即係代表你落雨嘅時間咧都係有限嘅啫，可能最多都係去到好大雨都好啦。可能我落夠20分钟好未？ 系啊，其实都唔系好长时间啫，我发觉。 系啊，等一等，跟住就可以走人噶啦，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话连续几日落大雨，咁你攞咩你都湿啦，系咪？雨褛。 其实几大雨都好咧，即系如果你唔系话你就算全副武装啊，水鞋加雨褛咧，再加遮咧，你都一样湿 嘅 啫。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啊嘛，呢几日嘅天气都系包罗万有啊吓，咁啊有阵时太大雨啊，等一等啦吓，无谓湿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嘅，咁啊落雨嘅关系啦，所以空气质素方面都系好啲，冲走咗嗰啲空气嘅污染物吓，2至3低水平噶。今天早 早上啊，继续咧有晨光大学课，听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学啊，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近排咧睇楼嘅人数咧就多翻好多啦吓，咁啊啲发展商咧都积极推啲新盘出嚟，咁啊近排啲新盘各个地区都有啦，有啲咧就啊喺呢个将军澳嘅康城嗰度啦，咁啊有另一啲咧就喺大角咀都有喎，咁样，咁啊各个新盘咧都有唔同嘅优势，有好有啲好可取嘅嘢，亦都有啲咧啊有啲争啲嘅嘢。Joyce 想问下你啦，啊买新盘有啲乜嘢要注意咧？要由啲乜嘢开始睇起啊？ 系，其实咧而家新盘啦，你见到啦，周围咧不但止咧有全新盘流花啦，甚至乎货尾啊推售啊，咁咧其实大家如果真系谂住买新盤最紧要咧就睇下自己啦，能够负担到几多嘅供款啊？因为咧其实买新楼盘咧，佢系首期俾得少，但系咧供款就供得多啊！咁因为佢哋而家咧就出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啦，有啲叫免息免供啦，有啲又两年后先供啦，咁所以咧唔同嘅计划咧都有唔同嘅最终嘅供款额啦。因为好多时咧，我见啲即系我啲学生啦买嘅时候咧，佢净系计佢头一年供几多钱，咁呢个咧就错误啦。咁一定咧系要睇下两年后啦，或者系几年后啦，要供几多钱？因为佢哋可能个息口上边啦，未必咧系等于今日嘅咁平息噶。咁所以咧，有时买新楼嘅即系嘅朋友啦，就会留意啦。可能佢哋可能两年后啦，又要转按翻入银行啦，可以悭翻啲息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发展商嘅利息就比较重啲。咁同埋咧，而家新盘咧就出咗好多咧，如果大家有听过叫白食白住 plan 啊，系嘛？ 系啊，呢个成日都有，唔使供。即时入住，跟住咧三年之后先开始供，或者三年之后先先住后俾钱咁样。哇，究竟呢个又系一个点嘅玩法咧 ？Joyce 系啦，咁啊，即系你唔好睇漏咗啊！白食白住系指咧，即系某几年度嘅啫。之后咧系要埋单嘅，咁咧如果要即系计数嘅时候咧，就一定要计清楚啦。即系今日虽然系可能俾一成啊或者两成嘅首期，咁你入住紧，咁其实咧个物业咧系未正式成交嘅，咁咧即系话咧佢可能有啲啦，发展商俾两年啦，有啲发展商三年四年啊，咁都会有可能嘅。咁即系话咧，其实你终极都需要成交嘅时候咧，咁你就要睇下啦。到时咧成交嘅时候咧，留意翻啦，即系其实估计唔到究竟嗰个利率啦，或者当时嘅按揭批核状况噶，咁所以咧，即系虽则你今日系俾一成首期就入住啦，咁但系其实咧，某程度上呢两年啊，即系大家就要准备多啲即系个流动嘅现金啊，因为随时咧，如果个市况有变啦，譬如股价下跌啦，又或者息口增加啦。甚至乎咧，嗰個壓力測試咧，增高啦，咁呢幾樣嘢咧，都會影響你今日嘅預算噶。因為今日我哋就以為啦，你買咁嘅價錢就一定用呢一個價上啦。咁但係他日啦，幾年後冇人知道個情況係點啦。咁啊，如果一估低咗嗰個價格咧，你要補翻個差價，即係呢個第一啦。咁如果佢個壓力測試咧再加咗嘅話咧，即係話你所需人工又要多咗咯喎。咁呢個就留意翻，因為好多時咧，尤其是有啲我哋叫做買長期樓花，亦都唔係選擇職工，係選擇建築期付款嗰啲咧，咁都會有遇到呢啲情況嘅。咁當然啦，市道好咧就冇乜影響嘅，即係未來都市道好好嘅，咁啊一路即係繼續扶搖直上冇問題。但係如果市道一下滑，咁啱唔好彩嘅時候，你要成交嗰個月就係低，即係低潮期嘅時候咧，咁你就要留意翻咯，因為嗰段時間就不但只批人難批，更甚就係估價唔到咯。咁呢個就係白食白住咧有嘅隱憂啦。咁同埋咧，呢啲白食白住咧，其實咧都一樣咧要俾管理費差餉嘅喎。咁一般發展商都即係未必可能豁免到呢一方面啦。咁所以咧就要睇翻啦，管理費其實一路 keep 住支付啦，咁啊，同埋一啲差餉啊，各方面嘅使費你都要俾啦。咁同埋咧，好多時咧就有啲咧長年期啦，有啲學生問我，喂，如果超過三年嘅白食白住，係咪其實都可以出售噶？咁其實係嘅，因為咧一般而家嗰個 SSD 啊，即係嗰個納税啦個計算，係啊辣椒嘅計法咧，就唔係計成交日期嘅三年，而係計臨時買賣合約簽訂三年。咁當然有啲人話我住三年就賣咗佢啦，咁當然賣到就 好啦。 咁嗰啲真係一個博弈嚟啊！當然你話喂真金白銀啊，俾曬三四成首期，你買樓做投資都係一個博弈嚟嘅。咁但係你嗰一鋪會唔會擺得太大咧？咁樣同埋呢一個真係嘅，即係傳統智慧教我哋咧，就係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邊有咁著數嘅嘢？但係咧，正正就係、是。竟然有啲咁嘅事，你可以搬入嗰个豪宅嗰度，第一年唔需要供款咁样。但其实呢件事都几匪夷所思啊！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嘅？都几谂唔明啊！其实阿 Joyce 嗱，其实咧呢个情况咧，即系我哋叫做然后成交啫。咁呢个佢哋系合法地咁样做嘅。咁点解咧？即系嗱，一般如果大家买二手楼就会发觉啦。我要都系要两三个月内要成交噶咯。咁因为个业主啊想你快啲套现啦。咁當然發展商係咪唔想你快啲套現呢？又唔係嘅，佢都想你快啲嘅。咁但係佢口價開得高，係啦，咁冇辦法喺今日嘅市場能夠承接，咁佢就唯有呢用一啲呀，即係第二啲嘅，即係我哋叫做啊即係唔係用個樓價啦反映個真實啦，佢係用個首期啊，而家你俾少少首期又可以享受，即係用一個享受型嘅銷售。咁變曬啦，咁大家要小心啦，我覺得好似賺咗三年喎，其實都係嗰句，你終極都係要埋單嘅、啊、即係你唔好諗住呢，我唔要喎、啊、賣咗去，即係未必咁理想㗎嘛個世界，即係買得到就梗係好啦。咁我就梗係當然要勸即係所有買新樓嘅朋友，即係你買嘅時候你今日肯定要準備咗有應有嘅資金，更甚就係你呢幾年啦、啊，白食白住緊咧，都唔好淨係享受嗰單位、啊、去揮霍、啊，一樣要 keep 多少少資金，因為即係成個市況其實難料噶嘛，即係冇人話擔保一定啊三年後或者四年後一定大升啊，或者各個市況冇問題，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塌病啊，或者咧即係唔上會啊，呢啲咧就通常發生喺啦一啲長成交嘅單位、啊、或者咧即係我哋話建築期付款嘅單位裏面啦，咁所以塌病潮就通常唔係即刻買即刻塌病嘅，通常係隔咗一段時間咁。佢真係發覺自己上唔到會啊，銀行可能唔批核啦，咁佢哋就會塌頂。咁所以呢個一定要審慎咯，即係唔好話用一個消費型嘅心態去買樓咯。咁呢個就係好高風險嘅，真係。 咁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應該未至於咁天真嘅，好老實講句，我要用天真呢個字去形容啦。買樓始終係一筆咧好龐大嘅交易嚟嘅，咁你諗都唔諗，或者啊就咁人哋寫幾句你就供咗入去，哇正哦簽約喎、哦、咁樣。咁其實大家真係要做多啲功課同埋小心啲啦。不過講開咧呢啲買新盤嘅買新盤嘅投資建議咧，咁啊問下 Joyce 先啦，即係其實你覺得呢段時間你 prefer 我譬如真係阿 O 啦買新盤啦，咁啊哇恭喜拍手掌啦咁啊你會建議依家嘅叫做新業主或者準業主啦，見期定係積功好一啲咧？呢、這個時勢啦。 嗱，當然啦，有好多人覺得哇，積功咧就哇，我俾咗錢都住唔到層樓喎，我仲要出去租樓咁樣雙重開支。咁但係又換個角度去睇啦，你積功嘅話咧，咁其實發展商咧就優惠係多啲嘅，即係佢可能即係樓價上面有折扣啦，又或者佢回贈多咗啦，咁甚至係咧積功最主要咧係能夠保障到你嗰個價格啊上面控制得到啊。咁因為今日買嘅，我用今日嘅價格用銀行批入咧，一定冇問題啦。同埋以今日市況計，咁但係你知道流花期啦，延至可能一兩年啊都會有噶嘛。咁幾年之後咩境況呢？其實呢個就難以預料啊。咁當然啦，有好多係信心十足嘅朋友就話冇問題嘅，兩年後同今日情況一定一樣嘅。咁呢、這個即係純粹係即係自我催眠緊啦。但實際係咪咧就唔知。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啦，個市況冇人估得到咧，最緊要個風險管理咧，自己管理到就 O K 噶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自己嗰個資金上邊啦，即係充裕多少少咯，就唔好咧，即係喺呢段時間未成交嘅時候咧，可能就係遇到啱啱好咯。咁因為即係積功同埋見期都有佢嘅利同埋弊嘅，咁但係就要睇下即係嗰個買家個手頭資金有幾多。如果真係資金好緊嘅話咧，我就建議咧，即係而家先上咗會先，無謂搏即係建咗期。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資金充裕嘅，我做八成又得，六成又得，係嘛？敷皮都做得嚇，咁咪可以搏下咯。 見期咯 ，cash in hand 啲錢仲可以愛嚟買下股票係嘛？係 啦，係啦。咁呢啲資金多啲係用見期嘅方法嘅啫，咁唔係呢一類。 別嘅即係朋友就唔好選擇一個唔啱嘅付款方法咧，咁就到時真係成交嘅時候咧，拿手唔成勢咯，係啊。 咁大家就要小心同埋留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榮士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咧買新盤有啲乜嘢注意。唔該曬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學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有阵时咧，即系听完阿 O 嗰啲嘅叫做，譬如大学啊，讲下新盘啊嗰啲情况咧，我行过嗰啲地产铺，真系会望一望噶。 嗯哼， 哇，发觉咧，哇，新盘真系好多。跟住我谂啦，成日都话经济差，经济差，有冇回到咧？我望一望嗰啲。我又冇㗎喎。 又好彩係即係叫做企得好硬啦。亦都即係有啲人如果未上車就會覺得哎呀點解企得咁硬。 係啦，你講啱，即係兩個心態，未上車就覺得哎又話經濟差，我仲諗住呢個時候有冇機會即係屋企嚟個改變啊咁樣。咁有啲就會覺得呢我係企硬㗎啦咁樣，我係唔會跌㗎啦。咁大家自己用下腦筋想像一下啦吓。好，咁朝头早嘅时间啦，7:29都睇睇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朝头早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咁啊，可以先听听咧，就系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确诊超过477万，累计310000人死亡。美国确诊病例超过150万，累计90000人死亡。俄罗斯确诊超过290000宗。北高加索地区达吉斯坦地址是陷入灾难，总统普京已经答应直接介入，但是承认当地的情势困难。达吉斯坦位于山区，大部分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当地教士曾经和普京视像对话，直接要求对方介入，形容当地抗疫形势严峻，医护人员缺乏保护物资和装备，大部分的病人在屋企染疫病死。由于按照传统土葬，因此未能够统计具体的死亡人数。埃及卫生部透露，新增新型肺炎病例535宗，累计确诊12764宗。另外，埃及国会通过修正案，暂停向农业用地征税，为期2年。法国和德国建议以欧盟名义向市场借贷，筹措5000亿欧元重启疫情之后的经济，但获拨款的国家是不是需要偿还仍然未有一致意见。奥地利首相库尔茨强调，任何援助只可以以借贷形式进行，并不是资助或者补贴。他说已经和丹麦、荷兰和瑞典等主要官员讨论过疫后经济援助。另外，德国计划6月中取消向整个欧盟的旅游警告，为夏季旅游创造条件。德国外长马斯和西班牙、意大利等10个欧盟国家外长举行视像会议。他会后透露，在取消对欧盟的旅游警告之后，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不同程度风险，将会发出针对个别国家的旅行建议。教育局表示，行政长官根据法例有权监管考评局的各项权力，包括考评局委员会成员任免、事务计划和开支预算审批，亦都可以因应认为对公众利益有影响的事项，向考评局发出涉及履行相关职能的一般指示。 教育局又话，局方代表寻日出席考评局委员会会议，话委员讨论今年文凭试历史科卷一第二条考题嘅问题，同埋现行议题同审题机制系唔系有需要改善之处。考评局话，有关考题嘅废存涉及因素较多，需要详细探讨处理方案，作出审慎同埋适当嘅安排。如果有定案，将会尽快公布。保就业计划下星期一起接受申请，当局话申领嘅雇主必须承诺今年六月至八月嘅资深雇员人数唔可以少过今年三月嘅雇员人数，工资补贴金额必须全数用喺雇员工资。如果雇主被发现雇员人数少过三月，当局公布计算罚款嘅方程式。政府简介嘅时候提及嘅两个例子，罚款金额都少过补贴总额嘅一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唔认为雇主会以小博大。获委聘为计划代理人的罗冰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说，会抽选部分申请作审核，有需要的时候会到公司了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咁多条隧道咧，就红磡海底隧道咧，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啊，香港去九龙都仲系正常噶。咁九龙入口繁忙咯，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果栏噶。咁黄大仙道啦，沙田坳道交界由于有爆水管，咁黄大仙道沙田坳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神圣罗马帝国此世凌人，血腥屠杀新教徒城镇，民不聊生。帝国皇帝更乘胜追击，除了颁布归还教产斥令之余，仲想同法国达成和平协议，以巩固自己嘅势力。究竟法国会唔会欣然接受，亦或另谋对策去扭转当时嘅局势呢？三十年战争之权力，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话哦，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今朝咧讲下英超先啦， 好啊， 英超真系好得意嘅，未开锣咧或者未开操咧，未复操咧，都已经咧新闻多多啦，咁啊，今日咧最少讲下车路士呢队球队啊，咁、 哦、 又有一个曳仔球员啦，咁就喺限聚令嘅时候又开 party 啊吓，咁啊俾警察捉咗去咁样， 哎、 即系少咗一位年轻嘅球员。呢位年轻嘅球员叫做黑神奥道尔啦， 真系吓亲啦今次。 好啦，咁跟住你话喂，车路士啊大搞年轻化啦，二字头当道嘅球员都有好多，但系变相咧令到咧一啲三字头嘅球员咧已经被视为老将，听到都觉得好心伤。你才不过三字头，即系三十几岁，人哋会叫你 三廿二咁 样，老将嚟噶啦，已经系。呢啲名字其實都好新鮮， 其實好需要一啲有經驗嘅球員帶住呢班年輕人嘅。 係啦，呢三位嘅球員咧，你一定聽過韋利安啦，係 啊， 基奧特啦，仲有咧帕杜洛迪古斯啦，呢、 哎、 三位咧年過三十歲嘅球員咧已經被視為老將啦。 老將 咁啊，車仔三老，哇咁慘啊！被媒體認為車仔三老真係慘啊！嗰陣時仲被譽為。銀河唯一基奧特噶嘛，係咪先？ 係啊， 竟然因為咁樣年紀嘅問題俾人笑， 講到佢好似年華已過咁樣。 係咧、啊，但人哋先卅幾歲啊， 仲係真係當扎又有經驗， 佢 有體能， 其實好 fit 嘅基奧特。基奧特大大隻隻又高大咁、啊、樣，呢位法國 走位又聰明，係咪先？ 真係唔明點解係咁。嚟緊咧六月三十號咧就會約滿啦。假設咧英超啊喺六月中復賽咧，按照合約規定咧，佢哋無法完成賽季，所以小白今朝咧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啊，呢、這、一个咧英超最新啊推出嘅短期合约啊，究竟系利多于弊 咩玩法咧？呢个 弊多于利咧，即系俾你咧啊， 即系 part time 打多三个月波， 哦， 但系就唔签长约啦，因为完成埋个英超赛季佢，跟住咧就放阿基奥特啊，或者维利安啊，或者帕杜洛迪古斯走啦，可能去翻佢哋舞会啊，或者去翻第二啲联赛嗰度踢波。你觉得呢、這个？短期合約呢件事喺英超啊，可唔可以成行咧？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其實係 OK 喎，係 咪？ 即 係 佢有少少似嗰啲報頭約咁樣咧、我同你簽咗個可能 project 咁樣，或者我淨係揾一啲球員翻嚟，即係嚟緊，我覺得個趨勢會唔會？我嚟緊，我揾呢個球員翻嚟，佢淨係幫我踢足總杯嘅， 係 呢、這個球員淨係幫我踢英超聯賽嘅， 係 呢、這個球員咧，我可能佢淨係同我咧簽合約嘅，淨係幫我踢呢一個歐聯嘅咁樣歐霸嘅咁。其实我觉得又唔系话唔得喎， 小白就觉得利多于弊啦。至于咧，报章系点样？ 佢梗系觉得弊多于利啦。 报章咧就系话弊多于利。 哎呀， 所以每件事都有两面嘅。 冇错冇错，听下。 嗱，报章系咁样讲。嗱，车仔呢一招咧可以话系欠缺吸引力噶。先讲咧，巴西嘅逆风咧，维利安啦、啊，佢早已经扬言咧唔会续约啊，只系希望咧同车仔好嚟好去啊，踢到尾嘅啫。然后咧就自由身咧投向热刺摩连奴嘅怀抱啊。而拍到咧就有心留队嘅，但系目标系签长约咯，因为自己年纪都大啦嘛。咁啊，33岁嘅基奥特咧，去向未明、啊。咁啊，报章社，咁啊唔知啊，基奥特可能翻法国踢波咧，都唔未定嘅，翻即系自己嘅地头都。 法国佢都未必去到一线球队 嘅。哦，咁 去 可能都，但系都可以做到啲大哥嘅位置。 都可以嘅， 其实 咁本身都系大哥啦。 系啊，本身基奥特其实我觉得入球嘅能力好强， 都叫老将啦。而家 同埋佢嘅青春都奉献晒俾英超啦。咁喺阿仙奴踢咗几年，咁啊而家车仔唔经唔觉都好似踢咗两年定三年。 系啊，佢根本上一个半个伦敦人嚟嘅， 系啦，咁啊讲英文啊，唔讲法文啊，讲下笑啫呢个，咁啊，所以大家 好惨啊，叫老将， 系啦，即系今朝就系想讲呢、這个啊，有一个人叫做岁月，岁月咧成日都会催你啊，正所谓岁月催人，岁月催人啊，唉，真系麻烦啦，好啦，咁啊转个角度有另一件搞笑嘅事，咁啊喺呢个 K lead 啊。韩职咧就已经打咗两个礼拜啦，要闭门作赛，球迷咧冇得入场啦，都会觉得唔好意思啦。咁啊，当球员咧入波嘅时候咧，咁啊冇人欢呼咧，好唔习惯啊。FC 首尔咧就谂住搞下气氛咧，搵嚟一班咧 吹气公仔咧帮手打气、嗯，坐咗喺个看台嗰度。 喂，唔系净系 FC 首尔、哦，其实台湾嗰啲棒球 即棒 咧，系啊， 都试过， 都叫啲叫做球迷啦，send 佢哋张相佢，跟住 print 出嚟，跟住啲员工咪贴喺个凳嗰度咁样。 系啊， 有啲就有纸板，有啲就净系摆喺张凳上边咁。 系啦、啊，或者举住牌咁样加油 FC 首尔咁样啦。咁啊，球员咧都冇乜问题啦，咁因为球员都系 focus 踢波啫，球迷唔多 Nike、哦。因为咧，当镜头咧 pan 去观众席嘅时候咧、啊，觉得件事咧好灵异啊，同埋好奇怪。 我明嘅， 即系嗰边咧就譬如朴主荣入咗波耶咁样啦，跟住镜头一转 pan 去啲球迷嗰度，全部都系啲吹气嘅公仔，咁或者纸牌公仔啦，咁你都觉得、啊、哇，嗰件事有冇搞错咧？点解会咁样嘅咧？咁啊，头先小白都讲啦，其实除咗咧台湾啊，呢个职业棒球啊队啊落。天元猴队咧都试过之外咧，其实咧德甲方面咧都有啊，将啲纸牌公仔咧摆喺墙入面嘅、嗯，而且咧都几守规矩嘅、哦，保持咧 1.5 米嘅安全距离。讲紧嘅就系纸牌公仔同埋 纸牌公仔、 吹气公仔， 我意识形态嚟嘅。 系啦，亦都有戴上口罩嘅，咁啊，即系啲观众同埋网民，但系见到呢一批嘅观众啊，假观众啊，括住假观众咧，有啲反感啦，咁、嗯、所以咧， 其实 key 上系咪算咯？我觉得， 其实咧。你问我咧，大家唔好扮到一切都系正常啊、 哦！ 根本就唔正常， 咁啊越嚟越灵异啦件事、就是。 你攞翻个球会嘅会期封晒所有位咪算咯，好、哦、老实系咪先？即系依家闭门作赛已经系唔正常啦，你唔使扮到哇，其实冇事发生嘅咁样、哦。其实呢一种都系一种。古怪嘅自欺欺人感覺啫， 嗱入咗波， 即有事咪有事咯，係有事噶，係咪先？如果唔係，大家冇得擁抱啦，係咪？ 咁但係你跑去嗰度，嗰啲紙板前面喺度又歡呼又食，咁你 做戲 個球員自己又唔知咩感覺，係咪先？ 唔係啊，紙板都好啲啊，個球員望住啲吹氣嘅公仔歡呼耶咁樣， 佢啲吹氣公仔都係貼咗啲人樣噶， 係啊，總之 呢件事咁真係靈異啊嘛， 古靈精怪啦，只能夠用咁，所以咧即係 FC 首爾啊呢一隊K League 嘅班霸咧，亦都即刻道歉啊，同埋咧下不為例咁樣咯。咁但係有陣時球迷咧想入場嘅心態咧都非常之熱烈嘅，譬如你講緊德甲方面咧，有啲球迷。搵命搏啦，爬上12米嘅树嗰度睇波啊！ 呢、這个真系唔好啊 吓，系啦，咁啊睇到咧，德甲虽然就全面复赛，但系就闭门作赛噶嘛，咁但系咧就有啲球迷咧都好热情嘅，对于足球，咁譬如咧柏林联对拜仁嗰场比赛咧，期间有一名嘅球迷咧就爬上12米嘅大树嗰度咧就观战啊，最终咧就俾警方带走咗啦，咁啊，所以呢啲球迷咧都希望即系虽然中意睇波。咁都係要留喺電視機面前去睇，或者喺屏幕面前睇啦。咁啊，唔好咧以身試法啊嚇。咁啊，呢個就係德國方面嘅警方嘅發言人表示嘅。咁啊，即係為免佢再犯啊，將會發出咧禁制令嘅，更加會德國方面即係驚呢個球迷咧再鼠出嚟爬上樹。 係啊，你見佢咁熱情，你就知佢咩事 啦。係啦，所以咧就都有啲小情大戒咁樣咯。咁希望即係球迷咧就做翻好球迷嘅本分，球員咧亦都做好球员嘅本分，咁样咧，大家同心抗疫啦，有波睇已经好好噶啦，好好嘅珍惜啦，好好嘅感恩啦， 啱啊吓！喂，咁啊，再望埋苏超咯，咁啊，苏格兰超级联赛咧，咁啊，都已经即系上个星期啊开会啊决定咗啦，认为啊要喺疫情之下完成球季咧系不可能噶、哦，结果咧咁啊，苏格兰联赛喺星期一咧就宣布腰斩， 咁 啊佢哋 有边队系冠军？依家系塞鲁迪定啊？ 塞鲁迪啦，系咪？塞鲁迪咧停摆之前咧就以30战啊，80分咧就喺榜首遥遥领先13分，即系当一队球队遥遥领先13分咧， 系 都几实实无之牙噶啦， 坐定啊， 系啦， 坐定封王。 即系譬如好似利物浦咁，你无啦啦同佢讲话，如果要封王嘅，咁仲有几场波都有机会唔系佢，咁又好难讲得过嘅。咁 啱嘅，系啊，即系遥遥领先。嗱，即系譬如你讲到呢啲塞鲁迪啊，或者利物浦嘅嘅方向啊，或者佢哋领先嘅分数啦、绝对有机会或者好大好大好大机会攞到冠军。但係有啲联赛就唔系咯，即係可能争两三分，譬如讲緊德甲咁样、即係多蒙特同埋拜仁係争。 嗰啲真係要踢喎。 係啦，嗰啲係真係要踢下。咁好啦，即係有啲地方呢 又要踢，有啲地方唔使踢。咁、啊、咧，今年咧其實咧都好亂啊，喺個球壇嘅資訊嗰度。 係嘅，係嘅、嗯、，case by case 啦，係咪先？嗱，咁啊，而家蘇超咧就叫做冠軍啊出咗嚟啦。咁、 嗯、 英超方面咧，佢哋都有度過㗎，佢哋咁啊，佢哋都即係話到嗱，支持咧。之前就話如果真係選咗邊一個冠腰斬又好或者踢埋都好啦、嗯，就話唔搞嗰個冠軍儀式噶嘛。 係， 而家都話搞埋啦，搞埋個冠軍儀式啦。咁首要條件啦，不過都要喺安全情況底下。咁你話邊個最舉腳贊成呢？梗係高普啦， 起碼攞咗一個冠軍先喺佢嘅任內或者喺佢帶領利物浦嘅期間，喂攞翻個聯賽冠軍先。咁我覺得呢個聯賽冠軍係應該俾利物浦嘅， 係應該係嘅， 真係應該嘅。 碧咸即係佢就算係曼聯名宿，咁佢都話其實今年真係冇懸念，利物浦係真係應該要俾佢嘅， 啱啊，即係俾佢啦。希望開綠燈啦，賽會方面。咁但係當然。啊！我哋又唔係賽會，只係一個普通嘅球迷。咁啊，睇住事件嘅發生或者發展係點樣啦？ 係啊，我哋都係望住佢咿牙鬆降啫。 係啊。 首嘅作品嚟自呢一对嘅组合啊，秋叶原嘅女子组合叫做 AKB48 啊，叫做失恋感谢。哇，如果咧即系譬如嗰啲联赛开锣嘅时候咧，哇，揾佢哋喺度跳下呢啲舞啊，柴娃娃个感觉都几开心， 好似啦啦队咁咯。 系啊系啊，好似啦啦队咁。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52，出面系27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咦，又到我捐翻出嚟啦。 咁系要啦， 同大家讲下咧，今朝早国际新视野嘅呢一个新闻咧，我自己睇嘅时候咧，觉得咧好似嗰啲电影定还是系电视剧集嘅桥段咧咁，因为咧现实生活中咧，我真系想象唔到咧，有人真系会咧做出一件咧咁唔人道啦，同埋都几恐怖，同埋随时咧会攞咗人嘅性命嘅一件事。 紧要啊 ！PUPG 家长指引啊，而家 系啊，真系啊！嗱，我知道咧有好多小动物咧都中意咧捐喺啲嘅行李箱入边啦。 系啊系啊系啊！ 我见过有啲网上嘅短片咧，嗱、啊，因为我自己养兔仔咧或者雀仔咧，就好少会俾佢哋跳到入去个夹度嘅。如果我执行李， 嗯、 因为始终其实佢哋都会惊嗰个嘅物品多于会去好奇嘅。咁、 啊、 但系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如果养小动物嗰啲咧，就会即系自己捐入去个行李箱嗰度玩啦。 我只狗仔，我只柴犬仔咧、啊、就唔系。细啦，但系咧佢每逢咧一见到我执行李咧，佢就会坐喺个皮夹入边，佢就会阻住我。 研究过个心态系纯粹想整蛊你啊，定系想跟埋你去咧？ 我觉得佢系想跟埋我去嘅。我每一次都同佢，我每一次都同佢讲，啲批文好烦噶，啲手续搞好耐噶。你今次等我自己去啦，我下次带你去啊。 哦，你呃咗佢几多次？ 呃咗佢好多次啊！ 哎呀，佢可能如果而家听住收音机，知道主人原来你呃我嘅， 一阵翻去大一大力咁样咬我一啖。 系啊，你呃我嗱，咁呢一个咧就即系佢哋自己去玩啦，又或者系即系一个表现自己想跟住你嘅行为啦吓。咁但系咧，哇，如果系讲紧有人咧被困喺呢一个行李箱入边咧。呢一件事情就真系可大可小啦！ 嗰啲电影啊，嗰啲恐怖片， 系啊， 系啊，绑架片嗰啲片段嚟噶喎，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咧，我自己真系想象唔到，到底运喺个行李箱入边咧，系咪真系会呼吸得到咧？ 呼吸唔到啊嘛！ 咪就系咯，我就系觉得哇，其实你系密封式噶嗱，有啲咧，如果系佢侧边冇嗰条嘅防水胶边咧，都可能仲有少少嘅窿罅位， 都唔够噶，我觉得嗰条， 但系都一定系好焗噶啦。 一定好焗嘅， 系啦。咁点解咁讲咧？就是、因为咧，见到阿丹嘅新闻咧，就系讲到嗱，事源咧系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其实有一个男士咧，就系佢 call 车，所谓而家咪好兴嗰啲咧，即系网上啊，有啲程式咧可以叫嗰啲的士啊嗰啲咁样嘅。咁其实系 call 车，咁佢咧就拎住一件大型行李嘅。咁、啊，一路咧就 call 车啦，咁啊嚟到架车咧就开咗个车尾箱，就将件大型行李放咗去车尾箱啦。好啦，点知咧？一路沿路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司机就听到好似个车尾箱咧有啲怪声， 有人嗌啊， 系啦，佢就系听到有人嗌，救我啊，救我啊咁样。咁呢个时候咧， 系咪匪徒嚟噶？嗰、那个歹徒嚟噶啦，佢男朋友。 嗱，佢唔系歹徒嚟嘅， 仲要唔系啊？ 只不过咧。是他因为一些报复式的行为呢、啊、就是向个女朋友呢原来就是攞钱、 啊、 但是呢就不果、啊、那于是呢就困住他入个行李箱到了。 哇简直野蛮、啊、他这 样。其实他呢的心态呢他自己声称是即是想住叫做惩罚他的啫或者吓吓他的啫咁。咁就不是说即是想住话要有些什么去谋杀啊性咁样的。咁、 嗯、 但是呢呢位嘅女朋友好彩呢我自己觉得其实是算好彩因为呢佢男朋友起码是带咗佢上车有第三者存在而且听到佢即係求救啊。如果你諗下运喺屋企嘅话呢真係可能运好耐都冇人知呢就会酿成一啲嘅意外啦。 係啊 都 唔係諗住晒佢都肯定会变唔晒啦咁搞法。 係啊因为呢其实呢呢一个嘅女子呢其实呢就係话呢俾人发觉佢係俾人捉咗啦即係俾男朋友捉咗啦然之后呢就再运佢喺这个的行李箱入面的。咁而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嗱当那个司机想报警的时候呢男乘客呢竟然趁机逃走、 啊。 然后呢他真的追了他两条街都追不到。咁、啊、只能够呢就报了案之后呢就等警方去处理啦。 其实他、我去到这些位置呢我有时候不太明白就算你怎么走都好啦、 嗯、 件事发生了呢一定是难逃法网的。 梗是啦同埋如果而家是人证物证俱在。 咪系咯。 仲有第三者在现场即是发现哇打开个行李箱 而且有曬一啲嘅記錄噶嘛。你諗下，如果你上網去 call 車，咁你起碼一定會留低你個人資料啦。 係啊，係啊， 係啊。咁加上女朋友嘅證供同埋司機嘅人證，即係哇親眼睇住個女仔喺個劫度救翻佢出嚟嘅喎。咁咁呢件事件其實根本上只要揾到呢一個嘅男子咧，就已經係叫做一定可以將佢繩之於法啦嚇。咁啊事後咧，原來發現咧呢一個嘅男子咧就係21歲，咁同埋咧被困嘅呢一個咧係25歲嘅女生，即係女仔大啲嘅。咁其實咧係 X 嚟嘅，大家都係前男女朋友關係啦。咁而早前咧，原來呢個男人咧就去到呢一個女生嘅住所嗰度咧就攞錢，咁個女仔就唔俾啦。咁於是咧個男子咧就逼佢咧就要去呢個行李箱，咁然之後咧就話要禁固佢啦咁樣。咁即係其實呢一啲即係一啲威脅啊，叫做即係蓄意傷害他人身體嘅啲行為啦，真係好嚴重嘅罪行嚟噶。除咗話真係違反法例之外咧，最得人驚嘅就係好似我哋頭先我哋都諗到啦，隨時都會冇咗條命噶。因为真的唞不到气的嘛，同埋有些人如果特别是很害怕黑、或者是一些幽闭恐惧症的人、其实真的吓都吓到晕，真的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呢真无论是大人好或者小朋友好，或者甚至乎是宠物主人呢，都要非常之小心，即是不要让小朋友玩到这些行李箱当然、但我相信大家听着晨光第一线的听众就一定不会这样做的，即一定不会说特登去试一下运人、或者自己捐入个行李箱去密封式体验这种感觉的、因为真的很危险， 试都不好试。特别呢譬如好像我们刚才刚刚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执行李都要留意住， 系啊，检查清楚啊， 系啦，你有冇啲即系我就话只狗仔大只，佢系 咪好起眼？ 佢系咪呢度入去，我就一眼观七都可以望到啦。唔知会唔会有啲人养嗰啲细只啲嗰啲动物仔咧？真系一个唔怀疑，可能你冚埋咗个夹啊吓。 系啊，同埋咧真系嘅嗱，而家咧就叫做冇得去旅行啦，唔使执行李啦。迟啲咧，真系当个疫情咧完全平息咗之后咧，大家又变翻呢个旅行旺季咧，执行李咧除咗要睇下入边有冇自己家养嘅一啲宠物之外咧，其实都真系要检查清楚。我试过有个朋友咧，就系夏季嘅时候打开窗啦，执行李，结果原来有只蜜蜂咧匿埋咗喺佢只袜入边啦。到佢喺外地旅行嘅时候，一穿上嗰只袜咧，就成只蜜蜂吉落只脚度，结果咧就要喺当地嘅医院嗰度接受治疗，都几大件事啊！ 只蜜蜂仲坐埋飞机添啊！ 系啊，贵价嘢嚟噶，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小心啊吓！ 按照传统土葬，因此未能够统计具体死亡人数。埃及卫生部透露，新增新型肺炎病例535宗，累计确诊12764宗。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就抗击新型肺炎疫情、叙利亚和利比亚等的问题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说，两国相关机构将会继续就治疗新型肺炎患者和研发疫苗等展开合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39， 瑞士法郎 0.972， 加元 1.393， 人民币 7.111， 英镑对美元 1.221， 欧元对美元 1.092， 澳元对美元 0.6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0,590 点，升4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01美元，卖出1735.5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车多， 龙尾接近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六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六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三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我的热情 号仔又喂，唔好听歌啦，掹走个耳筒佢啦。 吓，点解啊？ 有雷暴警告啊，唔好带一啲高度传电嘅用具啊，例如耳筒。 仲有啊，你戴翻顶帽啦。 点解又唔戴得啊？ 你睇个头遮到咁长咁尖啊，闪电嗰阵啊，分分钟导电噶。 头发都有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工作有妥善安排，雇员安全又安心晒。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09啦吓，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主持节目咧。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啦，再加埋有芭比林慧， 早晨啊， 同埋阿欧， 早晨彭爷， 好啦，哇，今朝早咧好特别啊，我自己。系得 喺一个新嘅驾驶舱嗰度啊， 冇错 啊！听众朋友咧就完全唔关事嘅吓，就唔会有呢种感受嘅。咁啊，呢啲好简单嘅嘢嚟嘅啫，即系等于咧平时揸开一号大车，突然之间要揸左大车嗰种嘅， 要适应少少，但系适应一两分钟咧，可能就搞掂啦，已经 系咩？你咁有信心啊？ 我对你有信心，我对你有信心。 系啊，我哋啲架布咧又掉咗 啊， 咁所以咧就同平时咧嗰个驾驶舱咧有啲唔同啊。咁啊，今朝早咧就希望冇事， 系冇事嘅。 最紧要安全驾驶。 咦，彭爷，你今日翻嚟嘅时候路面湿唔湿滑啊？然之天气状况好唔好呢？ 我啱啱翻到嚟冇耐嘅啫，咁所以咧就出边其实几好阳光。 系咯，我就话几好阳 光。阳光，我谂即系就算系落过雨嚟咧，好快咧都喳一声蒸发走晒啲雨水啊吓，咁啊所以地面上是比較乾爽的，咁我就在回程即係嚟呢個電台嘅路上咧，嗰個馬路咧就係咁啦。我唔知道其他地區會唔會都係一樣啦嚇。咁至於今日咧嗰個嘅天氣狀況如何咧？但頭先啊7:00嘅時候聽阿歐啊報告完啦，係咪？咁呢個時候咧都可以咧同大家就 update 一下咧，究竟有冇咩唔同嘅變化啦？咁今日咧。本港地區嘅天氣預測咧，天文台咧都係講到話係短暫時間有陽光咧，有幾陣驟雨。咁最高氣温咧大約係29度，吹微風。展望啦，本週餘下時間咧天氣持續不穩定嘅，咁間中咧係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嘅。哇！尋日咧。日間嘅時間就真係體會到啦， 係啊，晏晝又一轉，跟住咧傍晚時分4-5点嘅時候又一轉，係嘛？ 係啊，即係一落到咁大雨咧，真係唔係。 幾遠出街嘅啦，啱曬啦。 佢除咗落雨咧， 仲喺留喺屋企啦， 係咁行雷喎、啊，喺個 office 嗰度你會聽到 聽到啊 咁樣。係 啊, 啊， 我都喺度諗緊咧，做直播嘅時候咧，會唔會都入咗麥咧啲雷聲？ 我琴日錄音嘅時候咧，係聽到雷聲咯、啊，真係 唔奇、啊。以往咧都試過咧，即係因為呢座大廈裏邊咧，我哋嘅廣播大廈咧，嗰啲牆係咪真係咁厚咧？我都好怀疑，因为都咁多年啦吓，嘅饱历风霜，咁所以咧融入咗啲雷声喺呢个声音上面都唔奇嘅。咁希望今日嗰个状况冇寻日咁劲啦吓。虽然咧天文台啱啱头先嗰段嘅预测咧都话有狂风雷暴嘅间中啦。 系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嘅，相对湿度咧87%嘅。咁啊，亦都咧趁呢个时候咧，同大家睇下咧今日咧呢一个嘅通胜讲啲乜嘢先。嗱、今日咧就系农历咧，我哋嚟到呢个4月27啦。今天都适宜好多嘢、 哦， 包括咧就系阿欧咧最啱噶啦， 开始 嫁娶啊！ 哦，系咩？好最啱嫁娶啊！即刻生一个出嚟，等佢嫁咗个女嗰啲、啊。 你好多时都喺嗰啲喜庆嘅地方度工作啊嘛， 系啊，啱 嘅， 绝对 嫁娶啦，适宜，亦都咧适宜系动土。又適宜咧係移曬，仲有咧就係求醫咧治病都適宜、哦。咁至於今天咧就忌開市同埋開光、哦哦。啊，點解咧？誒、咁啊，打陣我哋都講下個市啊。 係啊 係 啊。 咁唔知道今日個市，但係美市啊開得幾好喎、 啊。係 啊, 啊，美股啊升900点喎、啊，打破滿局喎、 啊。係咁啊，詳細嘅情況咧就留待第一陣咧，晨光財經第一線啊 O 咧同我哋嘅財金達人傾下啦 只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呢个时候啊，欧、哦，我哋请嚟边位啊？ 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同我哋一起倾下偈嘅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啊！喂，今日咧，彭仔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哦，道指咧收市升啊，超过咧900点啊，因为咧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啊，同埋一间咧药厂啦，咁啊合力咧研发咗咧呢个新冠病毒嘅疫苗、哦，首阶段咧啊取得正面嘅成果、哦，咁啊大家都憧憬啦，啊复工有望啦，以至咧经济可以重启啦，咁啊美股升得咁靓仔啊，有冇机会带挟下港股先啦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好啦，唔該曬。 好啊，咁啊，即係當然，如果真係成功係驗製到疫苗一個好消息啦，因為之前大家都係擔心呢個係新冠肺炎嘅問題方面啦，即使你復工復產，咁或者呢個係疫症方面咧就係舒緩咗，但係未必可以離我哋而去噶嘛。即係當你復工復產之後嘅話咧，會唔會有第二波咧？會唔會再有一個新一輪方面嘅影響咧？咁大家都。咁所以如果真係啊成功係研製到疫苗嘅話咧，呢、這個就比較係徹底啲就解決呢、這個問題啦。咁、而之前大家就面對緊嗰、那個資產市場嘅下跌啦、啊，或者係經濟嘅停擺啊，都係因為呢個疫情嘅問題啊嘛。咁如果呢個疫情方面咧，能夠有一個徹底方案去解決嘅話咧，咁就當然對經濟上面嘅活動方面咧恢復翻正常嘅希望就會大好多啦。咁啊，其實港股都唔差嘅，近排都不過咧就。因為佢由低位方面累積嘅升幅都比較大啦，我哋即係過往嗰兩三日拜都講過噶啦，即係25,000点咧，就似乎係一個短期比較大嘅少少阻力。咁我自己覺得可能本地嘅投資者咧就會係觀望完兩會之後咧， 睇下咩即係進展先至會係有個突破喺度咯。 嗯，咁啊，投資者除咗觀望兩會咧，其實近少少講啦，有啲強勢嘅股份啊，琴日咧恆指公司咧將同股不同權嘅公司咧都納入咗恆指同埋國指嘅選股範圍。咁啊，有三隻股份咧，大家即時諗到好直接啦，包括咧美團點評啦，咁啊阿里巴巴啦、小米啦咁樣。嗱，呢三隻股份咧實戰啲啦，咁有啲散股民都因為今年咧年頭到依家咧，其實嗰啲有個風字，包括利豐啊、匯豐嗰啲咧，都選手得幾多啊嘛。咁實際啲，如果真係換馬啦，呢三隻邊一隻啊中長線持有比較優勝咧？常常都有啲神光嘅聽眾問啊，呢隻股份啊愛嚟咧退休用㗎啦，你幫我睇住佢啊，阿Kenny 咁樣。咁啊，呢三隻股份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好嘛？唔該。 嗱，其實今次咧納入呢個恆指成分股嘅話咧，我覺得係對唔單止對嗰三隻股票啦嚇，對成個港股方面咧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突破喺度嘅。因為咧，你睇翻恆指其實咧個 PE 或者 P book 方面咧，其實一路都係比較偏低嘅。咁點解咧？因為最主要當中咧有成接近一半嘅成分股裏邊咧，都係啲中資金融股啊，即係啲內銀股啊。咁你見到啲內銀類股份方面咧，其實個 PE 同埋 P book 都勁低噶嘛，同埋唔喐噶嘛。咁同埋裏邊有好多傳統嘅，譬如頭先咧有啲匯豐啊啲股值都係好低嘅，亦都冇乜增長嘅，無論盈利啊股價都係。咁所以變咗咧就拖低咗呢個恆指嘅表現咧，都好一段時間嘅。咁但係你依家納入呢啲咁嘅同股不同權或者第二上市嘅股份咧，多數都係新經濟股嚟噶嘛，譬如好似頭先講個美團啊、阿里巴巴呢啲。咁你見到佢哋個 valuation 咧個估值都係比較高好多，咁第二個波動性都比較大咯，咁同埋都係個業務上面都係一個高增長嘅前景嚟嘅，咁如果當佢哋加入去之後嘅話咧，就慢慢咧就係將嗰啲係傳統股份嗰個係比重係淡化嘅話咧，咁其實對恆指創一個分高或者突破咧，有個好大嘅意義嚟嘅。咁而三隻嘅當中就我都講睇好騰訊啦，因為從騰訊方面咧，而家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淨係睇手遊咁簡單噶啦。咁就係喺嗰個手遊嘅平台外嘅話咧，你見到佢哋譬如好似個嗰、那個係微信嗰、那個係引申落嚟嘅小程序啦，同埋呢個係微信支付分等等，呢啲都係一啲value add 嘅嘢，都係一啲可以涉及電商嘅嘢。咁你知而家內地係超級興嘅咩咧？就係網紅帶貨嘛，係 啊，呢個小紅書啊咁樣，總之佢係啦，有啲網紅賣辣椒醬，一日之間可以賣咧五十萬瓶嘅咁樣，咁你就估到哇，那個背後嘅利益都帶來幾大嘅，可係咪啊個經濟？ 其實呢個咧唔單止係對公司或者對嗰個網紅帶嚟利益嘅，其實對國家嚟講咧都係有幫助。呢、這個等於好似翻以前咧，點解國家咁支持淘寶阿里巴巴咧？就因為解決咗好多人嗰啲係。下崗啊，即係冇工作嘅問題，因為佢可以成為呢個係網店店主，咁可以繼續做生意嘅產值。咁而家都係啦，經濟其實講真都係麻麻地啊嘛，內地。咁其實就係變咗咧，依咁嘅網紅大貨嘅話咧，就做咗啲機會啦。就係嗰啲可能要下崗啊，或者係覺得自己份工唔好嘅人咧，就變咗有機會趁呢個時間咧，就有個高收入嘅機會喺度。 咁喂，頭先講到騰訊咧，咁多間大行咧都上調佢嘅目標價咧，好似彷彿上500蚊咧不是夢喎，咁樣。咁 Kenny 頭先你都講緊騰訊，喂，其實都幾誇張啊！你 咪真係睇500？ 係啊，如果你現價位買，咁真係賺到500。 五字頭， 其實都大家都好開心啊，開心過政府派10000蚊啊！ 我麻麻地開心啫，我戥人開心，可能我冇貨。 哦，咁啊，依家冇，可能遲啲有啦。 咁高我真係唔 制啊！係咪啊 ？Kenny 你點睇？ 不過呢個就係一個好成日都好多人都問嘅問題，係即係升上嚟咁高嗰啲，都係唔買啦，之前又冇買到咁樣。其實呢個係好難解決嘅問題，因為低嗰時大家又唔買，時咁都冇辦法。咁就上咗嚟之後，咁你又太過高追，但係可能繼續會再升到都唔出奇。咁我覺得最緊要就睇下咧，都係嗰句嘅基本面係最重要嘅。點解騰訊可以？本來之前有一段時間咧都變得不明朗嘅，我都講過啦，就可會係中意阿里巴巴多啲嘅，就係因為個手遊政策唔明朗。咁但係當你個政策明朗化啦，再加埋咧佢舊年開始咧大力咁推動呢個係小程序啦，同埋呢個係微商城呢啲咁嘅 e-commerce 嘅活動啦，咁就完全係唔同咗個估值咯。咁所以你要睇下根本個根本面咧，會唔會真係有一啲業務或者元素咧，係令到佢可以維持翻一個係高增長啊，或者維持一個係即係持續性發展，我哋叫做，因為嘅股份咧，唔係一個社會都係要持續性發展嘅。 係， 咁啊，可唔可以持續發展咧？睇下國家有冇政策去扶持啦。咁啊，講開呢一樣嘢咧，咁啊，禮拜五咧就開會啦。咁啊，通常咧開會之前啦，就會咧 好多風 係 嘛？ 係啦，咁啊有好多風吹出嚟啦。咁有啲板塊咧又會冒然咁樣升咗上去嘅、哦。咁啊，今日聚焦講下有一個板塊升嘅機率都好大啦，就係、是、內房股啦，咁樣啊，咁啊，雖然主席都話啊，房子咧不是愛嚟炒賣嘅，愛嚟住嘅，咁、但係都唔多唔少都喺過去疫情期間都要扶持下內房呢個咁重要嘅資產產業。Kenny 你點睇啊？內房股 其實內房真係兩睇嘅，咁你講得啱，其實內房咧又唔可以俾佢冧嘅，始終咧房地產都係內地方面一個好重要的經濟支持，同埋好多嘅內地居民嘅財富都係建擺咗落去房地產裏面噶嘛，咁好影響個內需啊或者財富效應嘅。但係炒得太勁咧，又引申好多嘅問題喺度嘅，所以你見到佢嘅政策都係咧就叫做嗱放下，跟住又收下，放下又收下咁樣。咁大升我覺得或者大放應該都會嘅，咁但係咧我覺得 啱啱食咗個字係會定唔會話？ 唔會大升大放，唔會嘅，不會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咧，反而調翻轉咧，啲人繼續買一啲係物管股啦。因為咧個房地產個銷售暢旺嘅話咧，咁其實邊個一定會受惠咧？就物管啦。因為雖然個房即係個房價未必俾你大升，但係如果有剛性需求噶嘛，咁你個房地產嘅銷售正常係 OK 噶嘛。咁所以變咗咧，你個內房可能有政策風險，但係物管就可以避免呢個問題嘛。 咁啊，心機 點都要管理㗎，嗰、個棟大廈嗬。 係啊，咁啊，反而用呢個方法去投資咧，就揾到啲投資嘅機遇都未定。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喺短短幾分鐘啦，哇，講咗好多隻股份㗎啦。希望咧你真係，如果你 miss 咗咧，你真係重温翻啊。咁啊， 或者我哋下次先再問咯。 好啦，都得嘅。好啊，多謝曬 Kenny， 今個早上謝謝你，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二台通识六十秒， 5月22号今个星期五下午3:30，等我 mark 实佢先。 5月22号你约咗边个啊？要 mark 实咁认真？ 我要揾嘢啊！ 揾咩咁紧要啊？ 目标客户咯。 哦，你讲紧由香港贸发局举办嘅如何寻找目标客户网上研讨会？ 系啊，而家唔少中小企业都谂尽方法去降低营运成本。咁除咗节流之外，最好就梗系揾到更加多嘅客户，即系开源啦。 咁呢个网上研讨会就啱晒啦。佢哋会介绍中小企可以点样透过电子商贸平台去接触潜在客户群。同埋应该点样完善物流管理啊？ 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亦都会介绍零售业人力需求管理科技应用支援计划嘅资助细节，协助企业实现网络营销目标。个网上研讨会咁多嘢学，仲要费用全免添，你话点可以错过啊？ 咁既然你咁想参与啦，快啲上贸发局网页预先登记啦。 收到。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听平井坚讲，同爱妙嘅全新作品《怪物小姐》系以爱妙做初型创作嘅，唔系形容爱妙爱妙呢位歌手似暴力怪物，相反系赞佢创作嘅歌曲可以做到怪物一样，令人难以忘记。唔知乐迷听到呢首歌有冇遇到怪物嘅感觉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平井坚《爱妙》。怪物小姐。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平井坚加上爱妙，启夫之神怪物小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广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在我的被子。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今朝早咧就轮到要住一所大房子嘅芭比，话俾我听有咩事， 积极咁样拥抱我嘅目标话， 系咪 你得嘅？ 但系唔知道你想要几大咯， 好难定义大嘅，四千尺又系大， 塞牙又何须大？咁你大系大到几大？ 诶、 欸，人系不断要有一个目标去追求先得噶嘛， 先会进步嘅，啱啊。 系啊，喂，想问下两位男士啊，你哋自己咧本身容唔容易咧系招惹啲蚊咧嚟到咬你哋噶、 啊？我唔易啊， 吓系啊。 咬到我癫咗， 啊 O 好易噶， 易到癫啊！有阵时 同你嘅血型关唔关事啊？ 关啊，都系 O 型嘅，因为 我都系 O 型，但系我唔系好野蚊。 O 型好似系最野蚊噶， 但系唔知点解咧？ 听讲系真系 O 型系最野 蚊。我都系咁样去分析，但系唔知点解？如果我喺一班人当中咧，我唔 系 好系啊，我知点解？ 你食得清啲啊，可能 唔系啊， 系嘛？ 而家通常一班人咧，我都系年纪比较大嗰、那个，已经唔咬。 喂，嗰啲细路仔啊 ，B B 仔，譬如 Barbie 你个女嗰啲，会唔会真系都几野蚊嘅？即系啲肉嫩口啲啊嘛，成日都话 会吸我啲老嘢嘅。 通常都系啲小朋友系最严重嘅，即系同啲蚊一齐咧，即系哎呀，真系 好味好味。 我宁愿老啊，我唔想蚊啊。有阵时出报 下 天气 咧，开始老啦。 系我本身都已经老噶啦，我净系唔想俾蚊咬。有阵时出去报下天气咯，哇，成脚都系蚊烂啊！ 啊，咁严重啊！咁你好夸张。 同埋嗰啲咧，好细只嗰啲嘢啊， 蚊子， 蚊子懵啊， 系懵啊， 懵啊！ 哎呀，你又姓懵喎、 啊，系啊，又懵啊，跟住又系 O 型血啊，中晒啊，咁我唔关事啊，系啊，bingo 啊，玩过三关系咪啊？ 你中晒啊，又 O 啦、 啊。听听下 Barbie 点样讲，有冇啲唔要蚊即系驱蚊嘢系咪啊？ 嗱，系嘅，但我又想问下 O 啦，咁如果你系咁烦蚊嘅时候，你用啲咩方法嚟防蚊呢？ 冇 啊，喐佢啊， 喐啦，喐啦， 牺牲自己 喐啊！唔系嗰阵时曾经有人俾过一支嗰啲香茅油俾我嘅，咁啊用都几好用，跟住用完之后自己想买，唔知喺边度买翻，跟住未冇用咯。 唔系嘛？ 系啊， 你都好大牺牲，你攞自己嚟喂蚊。 股票去边度买你又知？ 系啊， 嗰啲驱蚊嘢你唔知？ 有嘅，嗰啲香茅油话要喺九龙城嗰啲泰国铺，唔知点样，系跟住自己又冇。 点知买咗啲食用嗰啲？ 我嗰啲嘢，嗰啲嘢又唔醒嘅，真系。 哦，即系佢系话俾你听，话俾你听啊！阿 O， 我系小事糊涂嘅，我系大事聪明嘅。 系啦，佢都系想咁暗示啫。 系咁嘅，我系咁嘅，真系咁啊！ 咁你可以试下我今日讲嘅呢一个方法嘅，因为咧呢一个方法咧系由一个日本嘅少年啊，佢叫做田上大喜，佢有四年咧去研究呢一个蚊嘅经验。 四年咁少？ 点研究咧？佢系话咧，佢揾自己嚟到做例，好似你咁啊，咁咧就喺野外。嗰度咧就捕蚊啊，然之后就拎翻屋企研究咯。佢屋企养咗四千只蚊， 唔系啊嘛，数 我觉得好得人惊，我都唔知佢点数。咁佢话咧，其实咧蚊咧，唔系所有都会咬人嘅，咁啊净系咧交配咗之后嘅雌性蚊咧先至会咬人嘅啫。咁、佢如果除咗搽嗰啲蚊怕水咧，有一招咧系好容易做到嘅， 点啊？ 就系用湿纸巾抹下自己嘅皮肤。因为人的皮肤就是一种常在菌，即是成日都存在的细菌。如果越多这些常在菌就越野蚊了，原来、 哦。 所以如果你抹下个皮肤抹走这一阵的常在菌，蚊就会对你没兴趣。 我就知道如果你流咗汗呢、 啊、又容易啲。 係啊，嗰啲、啊、味道又话吸引蚊㗎嘛。哎好，又学多一样嘢。 多谢巴比。 湿纸巾抹係咪 啊， 你真係抹啊，阿欧抹身啊。 好啊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教育局话，行政长官根据法例有权监管考评局的各项权力，包括考评局委员会成员任免、事务计划和开支预算审批，亦都可以因应认为对公众利益有影响的事项，向考评局发出涉及履行相关职能的一般指示。教育局又话，局方代表寻日出席考评局委员会会议，话委员讨论今年文凭试历史科卷一第二条考题的问题，同埋现行议题和审题机制是不是有需要改善之处。考评局话，有关考题的废存涉及因素较多，需要详细探讨处理方案，作出审慎和适当的安排。如果有定案，将会尽快公布。全球新型肺炎确诊超过477万，累计31万人死亡。美国确诊病例超过150万，累计9万人死亡。俄罗斯确诊超过29万宗。北高加索地区达吉斯坦被指陷入灾难，总统普京已经答应直接介入，但是承认当地情势困难。达吉斯坦位处山区，大部分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当地教士曾经与普京视像对话，直接要求对方介入，形容当地抗疫形势严峻，医护人员缺乏保护物资和装备，大部分的病人在屋企染疫病死，由于按照传统土葬，因此未能够统计具体死亡人数。埃及卫生部透露，新增新型肺炎病例535宗，累计确诊12764宗。另外，埃及国会通过修正案，暂停向农业用地征税，为期2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自己已经定期服用抗疟疾的药物强氯喹和新补充剂，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要求白宫的医生提供这种药物，并已经服用一个半星期，但是医生并不建议他服用。至于是不是证明药物具有效用，特朗普就说自己就是证据，即使药物无效亦都不会令人生病或者是死亡。特朗普以往曾经多次公开推介强氯喹，但多项的研究显示，强氯喹不单止无法预防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更加可能损害心脏，导致严重心律不正。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曾经警告，不要在医院和临床试验之外使用。有专家亦都是质疑特朗普的言论传递错误信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就抗击新型肺炎疫情、叙利亚和利比亚等的问题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说，两国相关机构将会继续就治疗新型肺炎患者和研发疫苗等展开合作。另外，双方就叙利亚局势交换意见，表示愿意加强合作，落实两国就叙利亚伊德里卜冲突降级区停火问题达成的协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4，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3，人民币7.111，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20,569点，升4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06美元，卖出1,736.4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快线啦，龙尾喺彩虹村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红磡警署。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去红隧啦，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大榄上斜。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啊，呢一度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咧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咧八。点啊，三十八分嘅啦吓，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咧，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啦，再加埋阿小白同埋芭比啦，咁啊准备咧为大家咧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今天咧本地嘅中文报章咧就都几好睇吓，原因咧佢哋啲头条咧都唔系清一色啊，而系咧大家有各自嘅选材，咁所以就不同嘅观点都可以睇得到啦。先嚟咧就同大家望下《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亦都系佢哋咧，作为呢个独家消息咁去报道嘅。内文咧就话啦，中学文凭试历史科试题就被指咧回避日本侵华史实嘅风波仍然系未平息嘅。咁啊，考试及评核局委员会举行连续咧系六个小时嘅特别会议之后啊，就表明咧会全力配合当局调查。檢視議題機制，至於歷史科考題的全費呢，涉及的因素較多，需要呢是詳細探討處理方案。而《星島日報》獲悉呢，考評局在會上承認試題確有問題，評卷參考更列明考生作答利多於弊有所得分，必須糾正，但是具体安排仍然有待敲定的。今届文凭试历史科要求考生评论 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必答题，引起空前争议。教育局就破天荒要求取消题目。而《星岛日报》获悉，考评局委员会昨日在特别会议上审视涉事试题及评卷参考，考评局代表承认题目有问题，尤其考生如果作答利多于弊，仍然会尽量获得分数，意味考生面对日本多次发动对华侵略、大是大非的题目，即使辨识不到偏颇的观点，仍然可以凭借住似是而非的答案而得分，是不符合课程指引要求学生需要掌握技巧之余，势会产生是倒流效应，对日后教学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这样讲的，这个来自今天《星岛日报》他们头条的独家消息。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明报嘅讲文啊，讲到咧就系话政府话工资补贴目标咧系保就业而非保人工噶。政府早前咧公布推出810亿元嘅保就业计划，用嚟补贴雇主咧系资薪一半噶，每名雇员嘅上限系9000元，要求参与计划嘅雇员咧喺领取补贴期间咧系唔裁员噶。政府亦都话，今次计划嘅行政费用咧，大概系1.5亿元，占整体计划嘅款项咧系0.2%嘅。咁啊，政府咧琴日进一步交代计划详情，亦都公布咗违规嘅罚则。若果雇主咧系获发津贴月份嘅雇员人数较3月份少咧，就需要按比例缴交罚款啦。若果雇主未有全数将津贴发俾雇员咧，但系雇员嘅人数仍然系冇减少咧，就需要向政府归还补贴差额。虽然咧违反承诺，但系咧就无需要罚款噶。咁啊，劳工。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就解释啦，罚款的机制考虑了两大因素，包括了距离承诺雇员减幅越大，罚款比例越大，同埋是按雇主雇用人数计算罚款比例，再简化为罚款的方程式。根据罚款机制，公司规模越大，罚款的百分比就会越高，雇员总数500人或者以上，罚款比重是大概80%的。政府昨日都在记者会上面举例，以一间雇员人数达1000人的公司来讲，单月就可以收取500万的补贴计算。今年6月的雇员人数如果是较3月份减少10%，该月的罚款就会是40万，但仍然还可以拎到460万元的。被问到雇主即使裁员仍有着数，罗志光就说了，不相信雇主可以以小博大，以少量的罚款去换取更多的补贴。亦都说了，雇员的流动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保就业计划就不会调查雇员流动的原因，其实只是会计算他们的那条数，就不会查背后原因，只是视乎公司雇员人数是有没有减少的。政府亦都被多番追问，点解计划未能阻止雇主减薪或者系变相裁员咧？吓，即系话如果炒咗啲高薪嘅员工啊，换翻啲人工低嘅员工，咁又点咧？咁罗志光亦都反指啦，雇员咧呢一个薪酬调整受到唔同因素嘅影响，而保就业计划系唔会审视雇员薪酬嘅变动嘅。咁呢个系嚟自今日明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头版，今日讲到咧就系泛民15人提堂，5人加控咧就系煽惑罪，咁啊更加话到香港人不会被吓退咁啊头版啦吓。内文亦都讲到话，警方上个月大举拘捕15名嘅泛民主派人士，包括咧就系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以及咧就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等噶，控告去年反修例运动期间组织以及咧就系煽惑参与未经批准游行等等嘅罪行。咁啊案件寻日下午提堂啊，有5人咧就被加控煽惑非法集结罪噶。李卓人形容今次咧就系政治检控，系想吓香港人噶，强调啊，无论检控过程或者结果如何，咁啊更加话到就系我哋都会继续行出嚟，行使我哋集会游行权利，继续去争取香港人我哋嘅民主同自由绝不退缩咁讲噶。 咁啊，寻日进行咧一个叫做过堂嘅程序啦。咁啊，被告需要咧就系回答是否明白咧就系明日每一项嘅控罪。多名被告利用发言嘅机会表达对检控嘅不满噶。咁啊，其中啊，黄浩明率先咧就话到我明白呢个系政治检控。吴文远一度咧就话到唔明白点解几十万人出嚟游行净系告我哋。至于何秀兰咧就话到不明白有人告发他公告未经批准集结，是谁人告发？主任裁判官啊，罗德全咧就指出啊，辩方律师应该要同被告好好沟通。咁啊，律师其后指出啊，咁啊，两个人亦都均会咧就系明白呢一个嘅控罪噶啦。其后啊，各人接住咧就不再说不明白，咁但系继续表态。咁啊，至于咧就个官都未有制止噶啦。咁啊，睇翻啦，咁啊，煽惑参与以及咧就系组织未经批准集结，最高可以被判监五年噶。公告罪最高可以被判监十二个月。以上嚟自就系苹果日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咁啊，讲完苹果日报嘅头条咧，睇下香港文汇报嘅头条咯吓。咁啊，佢哋今日嘅头条咧就咁讲噶。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陈建波咧，寻日主持内会主席选举会议，一开始咧就受到咧揽炒派议员咧连番冲击，咁啊大叫啦、飞扑啦、倒地嘅声音咧就话咧受有人受伤添，咁啊甚至咧就拉起黑布，企图咧就系施暴噶，咁啊不过陈建波企硬啊，就未有退缩啊。十四名咧，被形容为系攬炒派嘅议员咧，就被逐离场，咁啊离开会议之后咧，就终于能够投票啦。最终咧，民建联李慧琼就以40票连任主席，为大半年嘅内会主席选举乱局咧就画上句号啦。政府发言人表示咧，政府欢迎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选出主席。期望議會咧係盡快恢復正常運作咁話，咁而喺呢一個尋日嘅場面啦嚇，咁啊對於咧所謂嘅攬炒派咧事後揚言不承認選舉結果雲雲啦，咁啊陳建波就對媒體強調啦，今次選舉程序咧完全合法，對於被指罵咧打矛波，陳建波咧就認為啊。这个只是反对派拆喊捉贼，郭荣亨声称，即是这位议员声称根据议事规则行事，但是七个月都不能选出主席，让立法会瘫痪才是打矛波呢，这样说即是各有各说，都几多不同的形容词，又揽炒派又反对派，希望大家明白所指是哪一类的议员。这个来自今天就是香港文汇报它的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啦。咁啊，講到第四日本地零確診，荃灣群組源頭不明嘅。咁啊，本港琴日咧係冇新增嘅確診個案。過去數日咧，除咗四宗輸入性個案之後啦，咁啊，自上週五開始，本地已經連續四日咧係冇確診個案噶啦。医管局就表示啦，截至昨日的中午12点，过去24小时咧有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至今咧累计有1025名确诊同埋疑似病人康复出院嘅。咁啊，至于限聚令咧同埋各项场所禁令咧，就会喺本周四届满啦。有消息就话啦，政府今日咧最快就会系公布有关禁令嘅最新安排，而当局咧系有计划延长限聚令多14日嘅，不过咧就会考虑有条件放宽某啲活动同埋场所嘅限制。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话啦，因为有新增的本地个案咧，系未揾到感染源头，出现咗小型家庭群组感染，担心社区仍然有个案，因此现阶段咧系唔适宜放宽各项社交距离措施噶。而对于有声音要求放宽宗教活动限制咧，许树昌就话啦，如果参与者佩戴口罩同埋注意手部清洁等等咧，政府系可以考虑放宽嘅。咁而按照現時嘅禁令咧，群組聚集同埋食肆每台上限咧最多8个人，而卡拉 OK、浴室、 派对房间、夜店同埋夜总会等呢啲场所咧，就系仍然未能够重开嘅。呢个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再睇埋嚟自信报方面嘅财经新闻头版啦，讲到咧就系阿里、美团、小米最快咧八月咧就会染蓝噶。咁啊，内文亦都提到市场期待已久啊同股不同权公司 W 股啊，以及咧就系第二上市公司应否染蓝，咨询结果寻日出炉啦。恒生指数公司收市之后咧就公布话，喺超过 90% 嘅支持率底下，决定有条件地纳入大中华区域，即系中港澳台嘅 W 股，以及第二上市公司为恒指，以及咧就系国指选股范畴噶。咁但系呢一类嘅公司个别成分股比重上限咧就系5%，低于一般股票嘅10%噶。新政策啊，将于咧就系八月指数检讨时咧就开始实施，咁啊预计九月正式生效，咁啊意味住阿里巴巴啦、美团以及咧就系小米有机会咧就会染蓝噶。咁啊现时恒指成分股嘅甄选准则啊，要求染蓝股份过去12个月嘅平均市值必须咧喺所有股份总市值当中啊，属于最高比率嘅90% 公司之一噶，以及啊过去12个月平均交投喺总成交额当中属于咧就系占最高比率嘅90% 公司之一。并且兼拥有24个月的上市纪录。对于符合上述要求的股份，恒指公司会再根据其市值以及成交额排名、不同行业在恒指所占的比重，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等等的因素，评估是否就将它纳入恒指。今年八月恒指季度检测的时候，阿里以及美团虽然未符合上市24个月的规定，但有专业人士指出，即使上市不足两年，只要符合一定的市值要求，仍然可以利用一个叫做快速纳入机制。根据规定，市值属于港股前五位的股份，只要上市满3个月，其实都有资格。亦有分析指出，金融、房地产以及出入口一类旧经济界别的蓝筹股，尤其是市值相对较低的股份，最容易在未来换马当中就是遭剔除的，被一个叫做新经济股就取代了。大家留意住边个被剔除咧，咁啊边个纳入去咧，咁啊留意住呢啲新闻消息啦吓。以上嚟自信报嘅财经新闻头版。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香港大学医学院神经内科临床助理教授刘巨基医生，香港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临床助理教授曾振安医生， 都知道疫情期間啦，咁都見到唔少人咧，都係因為擔心去到醫院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就假如病者係因為中咗風咧，延遲求醫個後果咧就可以好嚴重。港大嘅中風研究組啦，咁我哋其實就分析咗73名，即係我哋個疫症首2个月啦，即係1月23号去到3月24号今年啦，咁去到瑪麗醫院求醫嘅急性中風嘅病人，咁就發現佢哋咧就比起同期入院嘅89位症狀相近的病人，即是去年同期的病人，他們去由病發去到個醫院的時間就平均就遲了足足1个钟咁樣嘅，都幾令人震驚嘅呢樣嘢係。 咁好多時我哋見啲病人，尤其是可能老人家或者獨居嘅長者咧，可能就會因此咧就即係覺得入醫院好麻煩啊，又或者而家肺炎驚醫院污糟啊嚇，咁咧佢就可能會睇下自己喺屋企休息一輪，睇下好唔好啲先，咁變咗咧就耽誤咗入院治療個時機咯。其實呢，因為尤其是講緊缺血性嘅中風，即係一啲血塊塞住咗血管，搞到個腦唔夠血嗰啲中風呢，越短時間去通得返呢，對個腦部嗰個傷害就越小，復原機會越大。咁好多時我哋講緊嘅治療呢，都係一啲溶血治療，即係譬如俾藥希望溶咗個血塊啦，又或者呢我哋一啲嚴重啲嘅血管中風呢，我哋會用導管好似通波仔咁樣通返條血管。咁呢啲呢其實都有一個黃金嘅治療嘅時間，一般嚟講啦，大概4.5个钟到由病發開始計呢就可以俾溶血針。咁大部分病人如果可以6个钟內可以去通返個血管做手術嘅話呢，嗰、那個復原機會亦都大啲。咁所以呢好緊要嘅呢就係由病發一開始出現病徵嗰刻 個鐘就開始計㗎啦。咁變咗咧，病人越短時間嚟到醫院咧，可以接受呢啲治療嘅機會就越高咯。 就我哋見到即係今年啦，即係疫症期間啦，即係因為小中風而去急症室求醫嘅病人咧，就比舊年嘅都少咗好多。咁其實小中風都唔可以忽視嘅，佢哋其實咧就啲病徵咧，其實同中風咧其實都可以相近嘅。咁但係咧就比起即係中風啦，小中風佢哋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可能幾分鐘內或者幾個鐘內咧就。会冇任何治疗之下咧，嗰啲病症咧就即系会自己会消失嘅。亦都有研究显示咧，即系呢班病人咧，佢哋未来嗰三个月度咧，其实都有10-20% 咧，即系之后会形成即系一个严重中风咁样嘅。咁所以我谂都系呼吁，即系假设有中风嘅病症，都第一时间都要系求医咁样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话梅姐。 Good morning， 小白同 Barbie， 仲有各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我咪好似开聋咗咁 咯，系啊，所以我一见到你嘅时候咧，一听铃声，唔系 爱上我咧， 本身已经爱上 啦， 你唔好咁样啊！ 我系 feel 到出边嘅天气好似几好、啊， 你老婆咧会嬲我嘅，我已经有啲。担心啦，我有时喺呢度出入咧，我知边个系你太太嘅，所以有时间唔时撞到咧，我硬系觉得佢嘅眼神好似好凶狠咁、 哎。有啲咁嘅事，佢咁冇礼貌啊！ 打佢啊！你想 哎呀，系 手 震夫光啊！ 哇，你有礼 震夫光好多方法嘅， 我会介绍阿嘉燕姐佢识嘅。讲笑啫吓， 十字宝 唔系嗰样啊！ 哦，好啊，好啊 你有冇听嗰个宣传声带？ 我有， 我唔系薛家燕啊，即系嗰个咧吓。好啦，嗱，讲翻正经嘅，点解我咁开聋者咁嘅声音咁兴奋啊？个声音咁尖尖嘅声呢？因为呢要练下歌唱歌啊！ 哦，火车时间又嚟咯、哦！ 系啦，唱歌做乜嘢啊？要表演俾大家睇咯，唔系我吓。 哦，仲谂住即刻即刻教个 echo 俾你添。 系啊，我谂住喂咁好啦，系咁好啦。 唔系我，系啦，有好多咧啊，系咪叫 Indy 啊？ 嗯 嗯， 即系香港嗰啲咧，上唔到地面嗰啲啊， 地下乐队。 我唔知系咪咁叫独立定系 独立乐队啦， 独立噶吓，即系唔受人牵制嘅吓，唔系啲大公司嗰啲。因为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我哋有听到好多啦，包括咗呢个演艺事业咧，有好多啲嘅乐手啊、歌手啊、乐队啊，甚至乎系舞蹈员啊，佢哋咧都停晒工啦。咁啊，因为好多嘅 concert 啊，啲音乐会开唔到啦，咁可以几个月嚟咧冇收入，好惨啊咁样。咁于是乎咧，有一啲咧就会帮大家去筹款啦，吓、譬如之前啊郭富城咧都系啦，就帮嗰啲嘅系舞蹈员啦，系咪？ 电影从业员啊， 系啦。好啦，咁啊，至于一班嘅叫 Indie 独立嘅音乐人咧，佢哋都谂到方法咧，就要搞一啲咧网上嘅音乐会。好啦，嗱，较早前咧咪有好多网上嘅音乐会啦，佢哋咧即系世界各地都系咧，不过咧都系免费嘅，我嚟帮大家打气噶。 系啊， 好啦，咁啊打气都打完啦。咁跟住咧，我帮你打气，咁我都要食饭噶。咁记唔记得较早前咧，我咪喺呢一度咧同大家讲咗喺韩国嗰方面咧，佢哋真系好叻啊！谂到咧就系做一啲 online 嘅 concert 啦，但系咧系要俾钱嘅， 系啊系啊， 即系话咧乐迷咧都可以咧系好似买飞咁样，但系到时咧你就唔喺现场睇，你喺屋企睇啫。咁但系你亦都会有现场感觉，点解啊？因为韩国人咧佢哋叻啊，佢谂到用嗰啲咧手机嘅应用程式咧，然之后咧令到你咧系可以喺一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就顺便通过呢啲嘅应用程式咧，就同嗰个 乐迷联络到呢，啊抽中你啦咁样，然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同佢就沟通啊。 哇，都几吸引喎。 嗱呢一啲系抵俾钱系咪？好啦，嗱而家咧香港咧有一班朋友咧就准备喺5月30日晏昼咧都举行一个咧系网上嘅音乐节啊。咁佢哋咧就冇话呢一啲好似韩国人咁样嘅招数啊，但系咧佢嗰个目的真系爱嚟啦。帮呢一班咧音乐人咧可以有钱开饭啊，咁啊所以呼吁啲乐迷咧，如果想佢哋咧都一路继续有音乐玩同埋有饭食咧，咁都系用大家俾钱嚟到去睇呢一个网上嘅音乐节咁，咁啊。希望呢即係都係支持返一啲嘅獨立樂隊啊同埋音樂人嘅樂迷啦，都係一齊呢就係支持佢哋，到時呢就變咗呢 online 音樂會都可以搵錢啦。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逆境 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西行嘅车龙排到去太古城，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啦，近住林士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排到津桥，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车多，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吗？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我谂到申请做咩电台节目啦？ 咁你填咗申请表未啊？ 啊，申请表格系点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咗要有桥，仲要识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13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嘅预算表， 就系咁填填下又填 填。填表有困难，打嚟揾我哋。 2331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及时，死线唔等你。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9:06啊，星期二嘅早上咧，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睇到隔晚美股咧狂升900多点，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带挟下港股咧，去翻啲高啲嘅位置啊？ 系啊，美股寻晚咧就做得相当之唔错啦。咁主要咧都有两大嘅利好因素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咧，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嗰方面咧就指研究咧，疫苗嗰方面咧早期临床测试咧效果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喺度啊。咁另外咧就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 就再次咧唱好翻咧美國經濟啦。咁強調翻聯儲局咧有彈藥咧可以咧繼續咧可以使用嘅，咁所以令到美股咧，昨晚就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咁道指咧就升超過900點嘅，咁港股咧都唔輸蝕啦。其實昨日咧，恆指公司昨日收市之後咧，都公布咗一個好消息啦，咁就係咧同意咧將同股不同權同埋第二上市嘅股份咧納入翻恆指成分股嘅選股範疇啦。咁呢啲利好消息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令到港股今日咧有一啲好啲嘅表現嘅。咁所以短線嚟講咧，今日咧有機會咧借住外圍嘅利好因素啦，咁睇下咧有冇機會咧突破翻咧25,000點呢個阻力位啦。如果大成交突破嘅話咧，後市之後咧可以睇得好翻啲咯。 咁市況相對咧睇得樂觀咧，散股民咧就想買下嘢噶啦。今日聽眾咧，張小姐咧就問就係2380中國電力，咁佢現時咧就未有貨嘅，咁問下 Chewy 咧究竟啊現價位應唔應該買入咧？咁啊目標價又睇乜嘢嘅水位咁樣咧？交俾 Chew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 睇返中國電力呢就2380啦，咁主要業務呢就係火電業務為主啦，咁收入啊同埋派息嗰方面呢都比較穩定一啲啦，咁但係睇返呢啱啱今年第一季嘅數據啦，咁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啦，咁售電量呢按年呢都有一個減少超過10%嘅，咁但係隨住呢內地嘅復工復產啦，咁生產力呢都回復返正常啦，咁相信呢對於個電力需求嚟講呢都有望呢逐步回升返嘅，咁另外咧，集團咧近年咧都開始咧發展翻唔同嘅清潔能源啦，咁包括翻風電啊、水電、光伏電站嗰方面咧，咁所以睇下嚟緊咧可能即將舉行嘅兩會咧，佢政策扶持嗰方面咧有冇一啲消息出台啦？咁呢方面咧可能咧都會咧借勢咧對集團個股價嚟講咧都有少少幫助。咁另外一個好消息咧就係集團大股東咧前一排咧都有一啲增持嘅行動啦。咁對於股價嚟講咧都係一個短線嘅催化劑嚟嘅。咁睇翻中國電力走勢上面咧，三月份咧其實低位咧都見過咧1.15嘅，咁但系之后咧都反复上升翻啦，咁所以如果听众咧未持货嘅话咧，其实都可以考虑翻咧个半以下咧作为一个吸纳点啦，咁另外咧睇翻咧反弹阻力咧可唔可以突破翻咧7呢个水平啦，咁但系如果跌穿咗50天线啦，即系1.45嘅话咧，可能都要先行止蚀离场先啦。 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咁啊多谢。谢你咁，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Cherry？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唔该 ，Cherr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继续晨光第一线，今日星期二咧，咁啊，所以见到有李嘉仁医生啊， 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嗱，一路听住晨光第一线，头先你哋啊讲防蚊或者查咩蚊，咁啊，我自己啊觉得咧就好似最紧要就系都系个味道， 系咪啊？ 小朋友咧个皮肤啊香啲嘅， 有阵 B B 味， 薄啲。咁一吉入去咧，佢哋攞血又易啲，所以小朋友咧成日中招。同时咧，一吉咗入去之后，佢嘅皮肤有反应，身体有反应咧，好多时又红又肿咧，肿得好快。咁啊，当然亦都有可能加埋有啲咁嘅发炎啦、有菌啦咁样。所以有阵时净系搽敏感药都唔得，有阵时已经唔掂咧，就要搽埋啲消炎药膏，咁先快好嘅。咁啊。其他啲好似又话咩音波啊，又诸如此类咧， 我自己咧就睇嚟觉得冇乜特别用， 即系用声波嚟到 系啊，嗰啲咩防蚊机啊嘛， 系啊系啊，咁啊最紧要都系个味道，所以话点解我哋防蚊贴咧，都系因为个味道嘅问题。好啦，究竟系咪真系 O 型咧？我亦都有怀疑，因为咧 O 型系最多嘅啲血，血型最多咁啊。你根本多啲，咁啊，所以容易中招。 个基数大啫， 基数大啫嘛，系嘛？ 啊，亦都有咁嘅可能啊。 咪就系咯，咁啊，所以有阵时呢啲系好怀疑。最紧要有啲人咧对蚊咬嘅反应系非常大嘅。咁所以话咧，有阵时咧真系去到某些地区好多蚊咧，做啲长袖衫啊，啊夜啲地方咧，譬如喺藥疾好多地方咧。夜晚就唔好去森林啦，咁啊嗰度特別多蚊走出嚟嘅，就長袖恤衫，咁啊防蚊呢啲嘢咧，真係要小心。嗱，蚊咧就有得所謂預防啦，嗱烏蠅咧就係好難防，好難啊，因為好多時候食呢個污糟嘢啊，又周圍飛啊咁樣，咁啊但係烏蠅啊，亦都有其他好多飛嚟飛去嘅蟲。咁啲嘢呢啲飞虫呢就去到你个身体可以生蛋、蛋呢就可以生条虫仔出嚟。 好核突啲。 係啦。咁亦试过呢喺内地有啲地方呢、点解有个病人个背脊好似两粒疮仔硬系唔好嘅呢、搽敏感药又唔得，搽消炎药膏都唔得。结果要睇皮肤专科、去睇睇下唔好啦都系。整开啲咁多嚟睇， 里面有条虫钻出嚟啊！ 系 啊， 你鬼片桥段嚟噶， 有啊有真系睇啦！ 哎呀，唔好啦啩，唔好啦，阿芭比咁睇阿芭比。 我发觉阿鹏仔系好怕睇呢啲相， 我系嗰啲哇嗰啲密集密集 睇到啦， 惊恐嚟噶。 哇，嗰啲虫仔好细只，好细只噶啫。 系啦，我点解咧？就系点？ 其实惹到啲乜嘢咧？ 系因为都系啲乌蝇之类，咁喺嗰度。即系正式系乜嘢，真系唔知。将之挑咗两条虫仔出嚟咧，嗰度就好翻。 同嗰个病人身处嘅地区有冇关 系 咧？ 其实唔系一定有关系，但系如果你有卫生条件差啲嘅咧，当然机会大啲啦。咁啊，点解我讲咧？如果 Barbie 睇到张相咧，见到有条白色细细地，咁啊。但系嚟聯想到咧，尋日咧我條病即係條金魚咧，嗰啲大便又係咁上黑色嘅，白色走出嚟，咦？我咁熟面口嘅，係 啊，食緊早餐啊，醫生， 未食啊，我未食啊， 人哋聽眾食緊啊， 所以環境衞生咧非常重要啊，點樣防蚊啊、防烏蠅啊，都係我哋一路要注意嘅。尤其在以后的日子我相信市民对于环境卫生、个人卫生是非常之重要这些是一件好事。好了最近的新冠病毒治疗方法呢、美国总统在说哎那隻药好正啊这样那些就是所谓医这个药疾咁上下。嗰個中文名我成日都唔記得嘅，係 Hydroxyquine 啊 ，Chloroquine 係啦，咁啊唔好理佢，總之係一個醫藥疾嘅藥物。咁啊呢啲所謂我哋去攞嚟去醫其他嘅病咧，所以叫 off label，即係唔係我哋正式批准啊上去用啊嘛。咁啊用呢啲唔係話得。要唔得咁簡單喎？你要知道有冇副作用。咁最近嗰個藥廠咧，特別出掛號信俾所有醫生啊。 乜掛號信添？ 係要掛號信 ，make sure 你收到。咁佢話點解咧？嗱，因為呢樣嘢第一時就唔係正式嘅效用嘅指標嚟嘅。第二咧，佢就令到個心臟有問題嘅。其中咧，我哋譬如我哋睇心电图啦，咁啊睇到即系应该好规矩咁揼揼揼揼咁样吓，咁其中有一个有一段咧，我哋叫 QT， 我哋度出嚟嘅呢个好学术性嘅，嗰度嗰个时间咧就延长咗，叫 QT prolongation， 嗱咁令到心跳咧就不规则啦，吓有问题啦。咁有問題咧，可以點樣咧？個人又可以暈咗啊，突然間死亡啊，心臟停頓啊，係可以嘅。即係如果你嘅份量用得越多咧， 呢、這個機會越大。尤其如果同埋某一啲嘅抗生素一齊用咧，呢、這、一個副作用咧就仲大啲添嘅。 係、哦、 啊，咁所以話用一隻呢啲咁嘅藥喺一個唔係好正式用嘅範圍之內，如果你唔小心嘅話咧，仲可能更加危險，所以咧就藥廠要提醒啦，唔好亂用啊咁樣嚇，即係究竟係咪有冇用你都未知係嘛，咁所以其實咧好多嘢真係要好小心嘅， 幾時都係啦，其實 係啊， 就算係疫苗啊，個個你會睇到呢排好多啊。个个都话得，咁啊，等个股价又升啊，咁样小心啊！呢啲医学经济呢啲啊，真系小心。好啦，咁啊，尤其咧嗱，尤其而家我哋所谓科技发达啦，系、又智能又手机啊，咁样啊，电台都搞紧好多智能嘅嘢啦。 呢度算慢噶啦，医生 呢度历史悠久啊， 所以好多老古董喺度。 历史悠久啊，你知道埲墙够唔够厚啊？听唔听到雷声啊？ 即系啊，有时打个喊路都听到啊。 系啊， 唉，冇办法噶啦呢样嘢。好啦，今日我哋话我哋嘅手机啦，手机系咪真系好有用咧？尤其好多话咩遥距医学啊，个医生系咁睇病人啊， 即系视像睇病啊， 视像睇病咧，唔好讲其他嘢，吓、即系话有冇呢、這个即系所谓保险问题啊，得唔得问题，其实好复杂嘅呢样。好啦，但系有一样嘢外国咧就流行嗰一排噶啦，譬如我皮肤嗰度啊生咗啲嘢，似唔似 cancer 啊？皮肤有冇 cancer 啦？有啲咁嘅 apps 系啊， 譬如喺英国咧有两个 apps， 啊两个 apps 咧，当然呢啲收费噶啦，唔系免费 apps 啦。 诶，咁唔好讲。 好啦，唔好讲名，因为你都入唔到啊，我都试过入唔到。好啦，咁啊，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得定唔得先？譬如睇到耐，耶冇嘢啊 ，Barbie 呢啲皮肤就冇事啊，唔使惊。点知迟得？半年之後竟然生 cancer， 點搞咧咁樣？所以第一時咧，就亦都喺外國，亦都有研究，究竟呢啲 apps 睇皮膚有冇問題，有冇生 cancer，有冇用先？咁啊，發覺冇乜用，唔係好準嘅。 我諗 直情唔係好準嘅， 都唔使點驗證都 係咯， 係 咯， 好容易。推測到係 咁啊！咁但 係 個問題唔係嘅，有啲人會唔係咁清醒噶，係啊，啊冇事咁啊，有事咁啊，嗱冇事變有事咧，即係如果係所謂假警報咧，又會嚇死你，係 啊， 但係如果係發覺有事佢又話冇事咧，咁你真係死得不明不白， 累死你， 咁所以話呢啲又係所謂人工智能其他 AI 嘅嘢啦，又喺呢个手机嘅程式，所以唔好话真系话啊手机有啲嘢啊呢、這个 apps 你又信晒，好多嘢嘅问题咧唔系乱嚟，唔好乱用， 知道 呢个好紧要嘅呢、這个啊 啲健康有关啊，几时都系都系话。最緊要咪去睇醫生咯， 係啦，冇錯， 聽醫生嘅忠告啊，同埋聽佢嗰個嘅講法就最穩陣啦。 因為有好多時候咧，我哋亦都係一路做研究，譬如我哋婦女，好多時候咧一跌咧，年紀長大啲嘅咧就斷骨啦，髋關節斷骨。咁髋關節斷骨咧好常見，有啲要做手術。幾時做手術咧？咁亦都又係研究之一喎。有啲咧就要快做。断咗之后六个小时内做， 哇！ 嗱，呢个唔容易噶，呢个 系咯， 呢个咁样，但系咧就有做咗个研究咧，差唔多3000个人咧做呢个研究噶啦，咁发觉咧真系越早做咧，佢哋个康复咧就快啲唔得，吓喐得好啲唔得，同时咧亦都系心理压力冇咁大，好快就做咗啦，冇事啦咁样，但系呢啲系资源问题，人力资源。是你做到是好，但是你有没有这么多人手，有没有这么多医院设备，譬如现在一来一个新冠病毒很多都 hold 住了。又算有这个远大理想你做不做到呢，又是不知道。所以都是一路要科研看看掂不掂。 咁啊 如果是咁嘅时候，有另一句说话就啱用嘅咋，咁咪就系唔好俾佢咁易跌咯，咁自己行路 小心啲， 稳阵啲啊！ 呢个系好难嘅， 或者避免唔好见明有水氹闪闪地，你唔好搏啊，唔好走浪走去跑啊！ 所以呢度入即系亦都有引申好多嘢，长者我屋企。照明系统啊，佢哋嗱，因为咁上 嘅工具， 咁上下咧，嗰啲肌肉就自然流失噶。 嗯， 去到六十几岁咧，吓点解大髀冇乜力嘅咧？ 嗯， 啊，唔系好似阿 O 咁啲周围跳啊、跳啊、打篮球啊嗰啲咁样，系跳唔起嘅啫。咁就容易跌噶呢啲，所以天然、自然同埋人为嘅嘢咧，都系可以令到长者受伤。 啊，咁啊，大家要更加注意啦吓。啊好，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唔该晒啊，李嘉仁医生，下星期再同你倾过啦， okay, 拜拜。住啦，出边嘅天气咧就啊都有啲阳光。咁我哋一齐听住呢一首嘅作品啊，严艺格嘅《Please Don't Cry》，亦都睇下咧今日天气嘅预测会点啦。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有几阵骤雨啦，最高气温咧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咧天气系持续不稳定嘅。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你听紧嘅都系晨光第一线啦。 晨光追踪31， 呢个时候咧，我彭仔程振彭最打个电话俾罗启新 Cousin。 喂，早晨，早晨。 系呢，问下你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选择先？ 喂，我未讲今晚啦，冇啦， 冇啊，系嘛？ 嗱，我讲下琴晚。 老实实，即系其实冇啊。 琴晚咧，我咪讲过呢个有个新节目咧。 系噶。 吓。叫做呢、這、一个诶， 点知原来冇出到街啊？ 即唔系啊，一个家庭嘅。我睇咗咧，好阴功啊！原来咧，佢哋咧，养咗个宠物咧，就系、是、最后决定嘅就系一系 你就 我系嗰个走肉家庭啊嘛， 系啊，承诺以后再唔食嗰种动物 吓、啊，结果 如果唔系咧，就要将你嘅养嘅动物咧送去屠房。 哎哟， 哇！琴日啊，嗰个家庭啊去养鸡啫嘛，佢最后咧唔单止咧，佢觉得唔食鸡唔掂啊，佢仲自己食咗自己亲手养嗰只鸡。 系咪有名噶嗰只鸡？ 系啊，宠物梗有名啦， 有名都食。 系啊，唉，真系嘅激死啊！ 啊，咁今晚嘅选择会唔会都系咁震撼嘅咧？ 今晚咧，其实我有少少担忧噶。 点样啊？ 系啦，因为咧今晚嘅八点钟迟点三十一咧，今晚昼咧就会喺呢一个港台度咧出，系啦， 嗯， 即系佢哋会上嚟噶。就系边两位朋友咧？就系、是、林卓廷同埋何君尧。 又嚟何君尧好似胆咁嘅而家 啊，唔系咁佢而家 系咪收视嘅保证啊？ 佢咪最大问题就系譬如话 啊，我知点解，因为请佢通常都肯嚟， 唔系啊？你最简单讲啦，你之前咧咪有七二一事件嘅，咁、 哦、 又出咗呢、這 個？因为出咗报告， 出咗报告啦嘛。 啊，系佢两位都喺， 佢两个都系主人 喺元朗嗰阵时。 系啊，一个就俾人话带人入去啊，搞事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同 人打到 白衣人咧握手啊，咁、今晚都唔好讲今晚啦，今晚就我都有啲担心啊。 即系晏昼可能已经咧好较劲得好紧要系嘛？ 系啊，咁你仲有啲支持者咧？你上嚟讲台嘅时候，哎呀， 你以为系咁嘅时候就啱啱调翻转，水尽鹅飞咁样。 系，咁啊好啦，今晚咧就我哋睇另外一节目啦，就系、是、日常八点半啊。日常八点半咧，咁今日咧就讲系啲准妈妈。 做咩？ 准妈妈嘅意思即系咧，佢咧 陀紧 B B 啦， 系啦。咁喺疫情嘅时候咧，准妈妈咧会特别多担心噶嘛。 咁又系哦，心理压力都几大、哦。 系、啊，就算咧最简单讲、如果你去公立医院嘅时候咧，好多探病啊、陪产啊嗰啲嘢咧，都会出咗一啲新嘅指引啦、啊可能阿爸爸又唔可以入嚟探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哋都会好大压力嘅。 系咁啊，要了解下佢哋嘅心情系如何。 系啊，而今晚咧亦都可以睇下呢、這、一个印度女孩子啦，新德里里啊，睇下佢今晚咧有啲咩同大家搞 下 嘅。 好啊，咁啊，港台电视31系今晚电视节目嘅选择、多谢你，刘启新。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自己已经定期服用抗疟疾的药物强氯喹和新补充剂，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要求白宫的医生提供这种药物，并已经服用一个半星期，但医生并不建议他服用。至于是不是证明药物具有效用，特朗普就说自己就是证据，即使药物无效亦都不会令人生病或者死亡。特朗普以往曾经多次公开推介强氯喹，但多项研究显示，强氯喹不单止无法预防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更加可能损害心脏，导致严重心律不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曾经警告，不要在医院和临床试验之外使用。有专家亦都质疑特朗普的言论传递错误信息。俄罗斯疫情继续是严峻，北高加索地区达吉斯坦被指陷入灾难。总统普京已经答应直接介入，但承认当地情势困难。达吉斯坦位处山区，大部分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当地教士曾经同普京视像对话，直接要求对方介入，形容当地抗疫形势严峻，医护人员缺乏保护物资和装备，大部分的病人在屋企染疫病死。由于按照传统土葬，因此未能够统计具体的死亡人数。 官方数字显示，达吉斯坦有29人死于新型肺炎，但外界认定数字不可靠。有地方官员说，至少600多人死亡，包括多名的医护人员。另外，俄罗斯全国新增8926宗新型肺炎，累计29万多宗的确诊。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华盛顿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去年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美军基地发生的枪击案，当时开枪的21岁沙特阿拉伯的军官和阿盖达恐怖组织有明显关联。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前要求苹果公司将沙特军官的手提电话解除手机密码被拒绝之后，最终自行成功解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从手提电话搜集的证据显示，男子并非单独发动这一次的恐怖袭击，而是一项由也门阿盖达分支组织的负责人经多年策划的有预谋攻击。而沙特军官早在2015年和阿盖达组织开始接触。该名在基地接受飞行训练的沙特阿拉伯军人枪手在一个课室内开枪杀死三人，两名警员受伤，军人之后被赶到的警员开枪击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3点，升552点，总成交金额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7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是报208.8，升6元，腾讯控股431.6，升8.6，友邦保险69.45，升1.15，港交所264.2，升9.2，中国平安78.95，升1.75，美团点评123.3，升1.3，中芯国际18.52，升5.6，小米集团12.3，升2.6，平安好医生103.2，升4.0，中国海洋石油9.42，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4，人民币7.105，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20516点，升383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12美元，卖出173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享乐时代，今日星期二。个更表编咗系小白， 系啊系啊系我啊， 系小白交俾你啦， 系啦嗱，咁啊之前咧都教咗大家整嗰啲日本嘢啊印尼嘢啊， 咁都叫教咗 啦，教咗啦， 系啊， 鸡饭炸鸡，跟住攞嚟做嗰个饭， 又炸过， 乜都炸过， 虾片， 印尼 香蕉又炸过， 香蕉又炸过， 教我哋整印尼嘢 生又有， 系啦， 跟住有个俾啲 DSE 考生嘅卡苏丹，即系赢啊嘛，系啦，嗰个猪扒饭咁样， 仲有呢个百花果 哦，孟杰沙嗰个百香果， 百香果 系啦，热情果嗰个系啦， 我哋记得噶， 好嘢， 我都记得，不过我都系唔识整， 可能安全咁先至。唔知道有几多少听众真系走去参考咗整咗而食咗，有冇屙啊？ 梗系冇啦，净系嗰个热情果都已经好霹雳啦。 我以为你净系嗰个热情果都教你屙啦。 香港好难食到嗰只果汁啊，因为自己整啊非常之好啊，嗰个热情果汁。好 你讲个香港意思，即系街边冇炸。鮮榨果汁嗰啲都唔覺有百花果咩？ 百香果， 百香果係啊，係 咩？我見嗰啲台式飲品店咧，成日都落，成日都話有百香果 嘅。但 係 佢哋嗰個做法咧， 茶嗰 度同印尼嗰只做法咧有啲不一樣。 切，你咁講啊，然之後話嗱，再講話唔係話印尼，你如果呢只做法同印尼嘅邊個府或者邊個縣嘅省嘅市， 同爪哇嗰啲方法咧又有啲 好嘢喎，爪哇你又識喎， 爪哇 估唔到喎， 雅加達嘅地方啊有啲乜 可以 Billy Paul 阿 O 喎嚟緊， 係得啦，咁今日整咩啊？ 好，今日咧唔整嘢啦。食咗咁多嘢， 好啦，入医院啦，睇翻。 食咗咁多嘢咧，可以带大家咧，一条几好嘅行山径，特登咧拣啲落雨天去到介绍俾大家。 唔系意思啊，真系。 因为咧，我惊 湿滑， 我惊就系好天嘅时候，一讲完大家即刻去。咁而家趁落雨一讲咗俾大家听先， 冇得去。 等大家咧， 又冇得人证，我究竟讲啱唔啱？ 我而家讲嘅啲嘢。我講到好好玩咧，你唔知啊，你未試過， 又唔可以差兩。 我個人心底唔係咁嘅，我淨係諗住等大家消化下嗰個熱情，聽完之後哇咁開心嘅，即刻去嗰個熱情咧可以冷卻一下，到自己真係好想去嘅時候咧，先至決定翻去唔去。 安全安全， 冇錯。 我話小白你咁樣講好安全，意思 係好好好。呢個地方講嚟聽下， 呢個地方都好安全嘅。咁佢一條行山路徑咧，嗱佢幾特別嘅，因為你係好初級嘅咧，啱行。 啱我喎， 系啦，你系好资深嘅，又啱行啊？点解一条路啊，一条行山径可以有咁多唔同嘅花款呢？佢个位置咧就位于喺旧嘅大埔公路，一讲咧好多嘅行山朋友咧或者去过都应该会知道嘅，就系嗰个叫做松仔园行山径啊。 系啦，咁你点去呢？咁其实嗰度都系得几架，如果你坐公共交通工具啦， 小巴 系啦，小巴有啦，另外巴士有72号啊、72A 啊呢啲咧，即系行经旧大埔公路、中文大学嗰条路嘅时候咧， 我谂起以前翻学 系啦，系啦，就系嗰条路。咁你过咗中大之后，大概架车都系行多，我谂3分钟到咧，其实就 已 经去到大埔方向行，冇错啦。咁你去到呢一个嘅松仔园嗰个位置嘅时候落车啦，落车之后都系行1分钟到咧，就已经去到入口啦。好啦， 望都望到啦，入口 系啊，即 行 过 对面咁嘅啫， 又未必望到，因为你落车咧。你一路要向前行，因为嗰条路系一路直行噶嘛。但系佢嗰个入口咧，喺凹咗入去左边嘅，所以落咗车又见唔到。落咗车系向前行，系啦，行1分钟到你系见到入口咁样嘅，系啦，好啦。咁呢条路点解话咁啱唔同界别嘅人咧都啱行咧咁样？因为咧佢好特别嘅，佢入边咧有四条嘅路线咧分咗4种唔同嘅颜色嘅，分别咧就写住红路啦、蓝路。啡路啊，佢路牌真系咁写啊，啡路同埋黄路咁样嘅。 哇，有几多只颜色话？ 四只，有四种， 红路、黄路、啡路、蓝路。 红路、黄路、啡路、蓝路，系啦，好啦。咁佢咧嗱，四种唔同嘅颜色咧，我哋最主要分咗2种唔同嘅界别先。第一就系红路咧，佢嗰个长度大概系未够3公里嘅。咁而且佢行嗰个咧系一啲好比较容易而且上落唔多嘅路线。咁红路同埋呢一个嘅蓝路咧系属于容易水平嘅。咁咧入去嘅时候咧，你就已经见到佢有四个牌嘅，写住红色啊、红路、蓝路啊、黄路、啡路咁样。你就按照翻自己嗰个嘅能力啊，例如啊，我上次咧就带仔仔。同埋隻狗仔咧就去行呢一條行山路線啦，咁我就選擇咗紅路嗰條路線。咁佢真係好容易行，佢係我帶埋個細路仔又影下相咁樣，個零鐘就已經咧係可以個半鐘到，咁就行完一條嘅行山路，咁係兜咗個圈嘅。佢兜咗個圈之後咧，就可以去翻你原本嗰個嘅起點，啲路唔重複嘅，去翻個起點。咁你有陣時行收集幾啲路重複，嗰啲風景一樣嘛，想影相冇得影咁樣。 即係循環線嚟嘅， 係啦係啦，循環線嚟嘅，係啦。其實四條路都係循環線嚟嘅。 但我想問咧。 你讲， 我想问咧，嗰四条路线，即系四个颜色嘅路线咧，有冇啲路段系重叠噶？即系有冇话行咗一半，然之后先至拣系行边个位，或者系中间嘅分叉咁样？ 其实佢一入去咧，你首先拣咗四条路线先啦，拣边条啦？我上次就拣咗红色嘅，然后你就一路行嘅时候咧，佢最多会俾你选择咧，可能少咗条啡路啦，你就会见到红路、蓝路、黄路，但系其实好短嘅，讲紧咧都系几百米之内发生嘅事嚟嘅啫。然后你就拣下咧。就已經淨係揀到得翻紅路呢一個嘅路牌，或者中間你會見到有啲分叉路咧，你會見到寫住嗰個寫住啡路嘅路牌喎，但係你唔使理佢嘅。 哦，咁即係開頭嗰一小段會係大家差唔多嘅。 總之你就係堅持住自己，我行邊隻顏色咧，我就揀紅色嗰條路線，我就淨係行紅色嗰條路線，咁就唔會擋失路啦。 佢有清晰嘅指標嘅， 非常清晰， 因為喺路面嗰度。 佢係啊，佢個牌側邊咁樣嘅咋，即係好似我哋嗰啲，係啊，真係好擘大眼你就睇到㗎啦，好似直頭啲街路嗰啲路牌咁樣㗎。 我驚我分分鐘咧係諗住揀條容易嘅，但係唔小心行錯一條難㗎。 應該唔會。呢個位係咪都幾近中大㗎？ 呢個係啊，係啊，就係話中大如果有坐埋巴士去嘅話咧，大概3分鐘路程都應該會去到嗰個嘅松仔園嗰個入口嘅。好啦，咁如果你係揀紅路嘅，咁啊除咗可以同啲小朋友去到行下簡單啲嘅山之外咧，咁仲有啲咩咧？嗱，而家就正值係5月中旬啦，5月19号啦，開始咧就會有螢火蟲嘅，係啦。咁原來由呢個5月至到7月咧就開始少啦，5、6月咧係可以話係螢火蟲開始喺松仔園出沒嘅一個大好嘅時機，咁每一年咧都有好，係啊，都有好多報章咧。 五月至七月就開始少啦，但5、6月咧就係咩？你有咩説話咧？我真係想問啊！ 七月開始少，但係5、6月咧就比較上多。 嗱，你啲咪嘢嚟投訴咯？又 好彩有你喺度 啦。 唉， 我都話我應該坐陣喺每個節目嗰度就隨時就開麥，係唔係？ 佢係我哋二台嘅定海神針嚟 啦。我 office 咧應該係擺喺直播室， 即係如意棒添啊！ 你應該喺你個位嗰度咧。有一支咪 直 撳落嚟， 直落直播室 直開， 乜唔係咩咩？ 撳落嚟有一個 panel， 跟住話 jam 落嚟啊！直頭 一著燈即刻推阿彭爺專屬嗰個飛打，跟住講緊嘅， 即係好似有把聲音從天而降咁 樣，仲要加 echo 耐喎。 係啊，咁先似啊， 仲要加埋 echo 係啊， 咁樣好聽嘅啲節 望到我节目都无端端有把咁嘅私人声咁打落嚟。 唔系咁，但系嗰个 Jam In 可能都有好有喜感嘅。 系啊， 有 咯， 即 系譬如 好听咯。 譬如当阿郑子诚好深情喺度讲紧音乐情人嘢，突然间话：喂，唔系、啊。 又未必次次都系唔系我嘅，可能话喂好有共鸣呢、這个 air supply 空气供应乐队。 如果只系认同就唔应该发出呢个声音， 即系要 challenge 我嚟平衡嘅个声音， 搏下条线啦，横掂而家隔篱房搏紧线， 反正都系啦，搞搞新意思啊吓。 呢个系我梦想。 咁朝住梦想继续努力前行啦，大家。 好啦， 今日继续讲翻呢一个红路啦。咁佢除咗咧可以喺呢一个五月开始，大家望到呢一个萤火虫之外咧，咁当然啦。如果你系嗰啲譬如资深少少嘅，咁去到行一条最难嗰条咧，就应该系黄色嗰条路。 耶、哎，黄色系最难噶、啊， 以为啡色系最难添，我以为啡色系最难。 啡色系应该第二难嘅。 系、okay, 黄色系最难嘅。 知道。咁佢咧有个英文有个牌嗰度写住 yellow walk 咧，咁嗰条路咧 yellow walk 就大。大概是10K 左右的，咁10K 咧即系10公里啦，咁佢預咗你都可能是要三個鐘至四個鐘咁樣啦。 四隻顏色有不同的 K 數噶？ 係啊，四隻顏色是不同的長短。 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紅色嘅大概三公里以內啦，咁另外呢一、這個藍色嘅路咧就大概是五公里留下，啡路咧應該是七公里到嘅，咁而呢一個嘅黃色嗰條路咧就是十公里嘅，咁你可以揀。四條路線，你中意行邊條？咁同埋佢嗰個叫做，除咗係講個長度之外咧、行山我哋仲要睇埋佢嗰個嘅海拔啦，即係佢到底 斜度， 行高幾多，即係佢上落幾多啊？咁、如果你係呢一個嘅叫做黃路咧，佢最高係因為佢有個唔知咩瞭望台咁啊上到上去嘅，咁嗰度咧都成六百幾米嘅，六百幾米其實係高過獅子山嘅，咁、你就要係 高過獅子山，係 啊，高過獅子山㗎，係啊， 唔怪咁難啦、 啊，係啦，咁嗰個難嘅地方就除咗係長之外咧，佢上。路波幅咧都会系啦，都会大咗。咁啊，所以就系话，如果你系资深嘅，咁啊，不妨可以去嗰度就选择呢条黄色嘅。如果你谂住好似我上次咁嘅，啊带埋仔仔啊，带埋只狗仔去行嘅时候咧，咁啊可以选择一条红色嘅。咁你就 咁系咪即系如果系一家人有家庭嗰啲咧，通常都 红色咯， 系咯，比较易行啲啦。即系如果你。單身嘅冇乜負擔嘅後生寥寥，佢通常係咪會揀黃色啊？ 黃色或者啡色 咯，真係好啱。 啲學生高嗰啲咯，可能係 體能問題 咁多嗰啲中大嘅學生喺嗰度負擔。 中大啲學生自己喺個山頭行都已經夠辛苦啦。 廣大嗰啲都係走過嚟行噶， 係咯。咁啊，大家可以選擇下自己嗰條啱玩嘅行山路線啊，輕鬆下啦嚇。 私をそこらの女と同じように扱ってよ。あなたにふさわしいかなんてそんなには賢くなれないわ。 私が思う可愛いじゃね。きっとあなた飽きてしまう。恋しけるみたいに嘘ついて、とりあえず安心させていて。 知らないって知らないって笑っていたい。わからないってわからないってとぼけていたい。でも本当はいなくなれいなくなれ。あなたを好きな私いっそいっそいなくなれ。消えてしまい消えてしまい。あなたじゃなきゃ絶対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 ほら大丈夫って手厚く聞く。 テラテラの優しさだけど。 声が聞きたくなる。 ダメな私。 ああ説明なんてできないから。 分かってなんて言わないから。 とにかく今日も会いたくなる。 こんな私いなくなれ。 私にピンクのフィルターを。かけて見ていてよ。喉を鳴らし飲み込んだ水が私の真ん中に繋がるの。 私からは何も聞かない。穴の開いた顔見たくない。あなたが気持ちよくなるのならよくある嘘も飲み込んでやる。 ほら えてしまえあなたじゃなきゃ絶対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 ほら大丈夫ってたやすく聞く ペラペラの優しさだけど とにかく声が聞きたくなる ダメな私 ああ説明なんてできないから 分かってなんて言わないから とにかく今日も会いたくなる こんな私いなくなれ 如果大家要行山的时候记住呢就夜妈妈就不要去啦。咁有时踩到啲小动物啊蛇啊蜥蜴啊马骝啊咩都唔好。 火场要夜妈妈先可以睇得到、啊。 但都唔好成日骚扰人哋啦。一、哦、首嘅作品希望大家山上面都唔会遇到。 是 怪物小姐你只平井坚加上哀喵。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电话旁边咧接通咗 Anthony 啊 ，Anthony 早晨，早晨 Anthony， 早晨 Anthony 早晨， 早晨马嘉明，早晨嘉明。 哦，嘉明咧就已经系 嘉明而家凑紧女啊， 系啊，凑紧女噶啦， 唔好搞佢啦。 早晨，早晨，早晨，喂，但系我想话今日点唱嘅目的为何啊 ？Anthony 讲嚟听下先啦。 嗰、那个系帮 DSE 嘅考生打气咯，同埋希望可以帮佢哋即系等佢哋唔好咁，即系等佢哋可以舒缓一啲咯， 放松啲系咪啊？ 放松啲，系啦，系啦，系啦。 点解咁想聚焦帮 DSE 嘅考生打气先 ？Anthony， 你本身系从事教育工作？ 我唔系，我本身系从事公务员嚟嘅、嗯，但系我就希望而家嗰啲个疫情啊，同埋嗰啲社会事件，希望可以快啲过咯，所以就希望鼓励佢哋可以快啲即系啲学生可以冇因为呢啲咁嘅问题就受。个考试影响咯，系 啊，我都同意啊 Anthony 嘅讲法。虽然就算咧，唔系话嗱，本身屋企有人系 DSE 考生嗰啲咧，就固之然就会入心入肺啦。对于啲感受系咪？你话就算冇嗰啲啊，即系好似我自己本人啊，我都冇人系考 DSE 啊。但系咧，即系咁多都会戥佢哋担心，同埋会戥佢哋咧，即系头痕啊。咁多唔同嘅事故係嘛？而家又多一單咁樣嘅科目考試嗰啲問題，唉、哎，真 係係啊！即係今年即係 DSE 嘅考生特別需要大家去支持同埋鼓勵啦。咁完全都明白嘅。咁啊，有咩打氣嘅句語啊？作句對聯出嚟打氣支持下 DSE 啦， 加油！希望佢哋加油。即係俾心機。總之考試成績係點樣咧，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甚至乎你考試成績唔好咧，都唔係特別大問題嚟嘅，因為呢啲係天，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嚟嘅。 嗯嗯，有冇啲辦法可以令到我哋啲考生容易啲放鬆翻心情啊？ 即係希望佢哋就唔好因為掛住個疫情同埋啲社會 case 就可以能夠放鬆啲心情咯。希望佢哋唔好喺度即係唔好掛住呢啲嘢，就係咯。即係希望佢哋用心讀書，就唔好 聚焦翻個考試先嗬。 聚焦翻個考試先啦，係啦，先再諗其他嘢咯。建議佢哋係啦，係啦。 係咁啊，緊張可以聽下歌，聽下電台咁又笑呵呵啦，係咪？ 聽下電台， 咁睇下你聽邊個電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应该得 不二之选就话俾你听咯， 应该真系得喎，好啊， 系咯， 咁啊，一齐听下今个早上带嚟呢一首作品系边个唱嘅咧 ，Anthony 吓， 系岑日佳嘅歌曲系嘛， 系 啊，揾到只小动作俾你啊， 好啦， 系嘛 ，OK， 多谢你嘅电话， 好， 拜拜。 Yeah. 该要最野性的火，你有你继续的渴求，想不要太过火，又再挨近我，对我算你在意多，我发错的证据 加 Anthony 揀呢一首歌啦， 點解 咧？因為佢真係可以令到你咧，本來啲咩分心嘢咧，都會變得集中咗，即係集中喺呢啲意態撩人嘅歌詞上啊， 意識形態嘅嘢。好啦，轉頭有風騷快活人，我哋再見啦，拜 拜。